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至中期有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强台风雷伊会在今明两日横过菲律宾，并在周末期间进入南海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澳门吹北风2级，最后为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927点，升3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09点，升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3，日元114.06，瑞士法郎0.925，加元1.284，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1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4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76.93美元，卖出价是1,7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日举行，选出90名有承担、有远见的代表，当中20人来自分区直接选举，4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为香港开创未来，为我哋建设更美好嘅家园。你嘅一票好重要，为港为己投一票。 6:08嘅时间啦，咁今日咧，2021年嘅12月16日，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5%啊，咁啊，今日咦望一望喎，喂，哇，嘿，即系时间哇过得相当之快，今日已经星期四啦，咁啊。好快脆又去到下个星期啦，咁啊，今个星期嘅工作咧，似乎大家都进展得，我讲嘅都进展得相当之顺利，好啦。 既然今日都已经去到十六号啦，咁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咧，都已经见到十二月二十四号平安夜到底嗰个嘅天气啦，18至22度，咁啊有啲太阳又有啲雨啦，咁啊前几日都系枕住落雨噶啦，星期二、三、四都系有啲雨水。我今朝翻工嘅时候咧，都系有啲雨啊吓，咁啊不过留意。星期六同星期日咧，气温咧会跌到落去14度，又凉一凉啦吓，都未去到寒，凉一凉，咁希望大家又注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好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候啊，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想咧喺节目入边放多啲一啲嘅正能量俾大家，点解呢？朝头早啊六点钟都放负嘅话，真系搞唔掂。即系唔系话放负啊，不过有阵时要抒情嘅，抒发压力嘅话咧、大家可以留意二台嘅音乐节目 ，Albert 啊，恬淡情怀啊，同埋音乐情人啊，郑子成。朝头早嘅时候咧，我哋有一个干劲嘅。有一个咧好努力嘅心态嘅，就好似太阳啱啱升上嚟嘅时候咧，总系有一种咧温暖，有一个动力，有一个咧热血喺度。每一日咧，我哋出门口嘅时候都应该抱住呢一种嘅心态。事实上，如果能够保持到呢一种积极心态嘅人士咧，佢哋喺佢哋自己工作上边成功嘅几率咧，真系大大提高啊！我咧亦都系想自己嘅工作上边咧无往而不利。虽然挑战好多，或者有阵时咧好多嘢阻拦住你自己去到完成任务嘅，但系咧只要凭住一个嘅热情啊，对工作嘅热爱咧，其实好多事咧，好多事情啊，同埋好多时候咧，都一样咧系可以解决嘅。你会唔会喺工作上面揾到属于自己嘅一个热情咧，一个态度咧？如果纯粹只系为咗每日翻工嘅工钱，只系为咗钱嘅话咧，其实。你对你的工作的热情就会越来越减少，应该是喜爱自己的工作，然后因为喜爱自己的工作而找到金钱，这个的方式才是对，这样才容易令到你可以向着成功的道路进发的。所以朝早的时候都为各位听众加油打气。 想一点，天空广阔万里，浮现我思海的你，在叮嘱岁月风飞，仍要我等他向某天再会你。在叮嘱岁月风飞，仍要我等他向某天再会你。 早晨嘅时间，我嚟学有一首嘅歌曲。壮志骄阳，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6%。早晨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洁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Jenny 是一个成日都喜欢耷低头的女仔，因为她觉得自己生得不够靓。有一日。他去到一间饰物店那里买了一只绿色的蝴蝶结。个店主不停地赞他，说他戴上那只蝴蝶结好靓啊。Jenny 虽然不信，但是听到都好开心，不自觉就抬起了自己的头，急住想给大家看下。出门口那阵还不小心撞到人家一下添。Jenny 行到回学校，迎面见到他的老师。他的老师拍下他的膊头说， Jenny 你抬起头真是很漂亮、哦、那一日他得到很多人的赞美，他想一定是那只绿色蝴蝶结的功劳了。但是他在洗手间照镜的时候发现，原来头上根本就没有只蝴蝶结，一定是走出饰物店的时候跟人家碰撞整甩了。自信原本就是一种美丽，而很多人就因为太过在意外表而失去很多快乐。无论你是貌若天仙定是相貌平平，只要你抬起自己的头，快乐会令你变得可爱，重要是人人都喜欢那种可爱啊。 谁又会像你，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值大家一年不撞。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在你手里在发光，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付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逼迫，不要低头，光环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光环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不要被下家的火种掩盖，怒放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原应伴着你那位，话若不改动 你是女神，手里面利剑，不要伤害，不要失言，温柔到最后来。你是女神，有我地拨去一切的安排，别到街道流亡情海。她不过也是很小的舞台，你配有大爱。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我高贵上殿堂，评判直任他一脸不爽。望任意望，如若你累了倦了，快学着我讲，人类看不起都好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先来你望一望天气，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的微雨，是啊，一两阵微雨，我对鞋有少湿湿地，到现在都未干。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概25度，晚上都会显著就是转凉的了。周末期间呢，大致天晴，早上是清凉，下周初至到中期呢，哎，落雨。现在22度，相对湿度86%。虽然冇得去旅行啦，咁但係其实呢个世界上都有好多唔同地方有好靓嘅一啲叫做杉树。其中一个好有名杉树嘅地方係边度呢？哎，係美国嘅加州。好多人呢都会睇到，哇，呢啲呢高到几十层楼啊，30几层楼高度的杉树呢，一望上去的时候，大家都会讲一个字，哇。我去到呢肯定都会哇唔止一声，哇哇哇好高啊。面对住咁高的植物呢，我哋当然会变得相当之渺小啦。但同一时间都会喺度諗，大厦起到咁高，我哋嘅根基都要扎到好稳啊。啊，唔知道佢啲根是怎样生的呢？去旅行的时候，有团友就问导游了，哇，导游他的根呢，不知道会生到几多层楼低呢，啊，去到 B 几多层呢？导游就答到了，不是的，加州红杉呢，他们是一种浅根型的植物。咦，这么奇怪，成日都听美国有嗰啲龙卷风啊、台风啊、暴风啊，哇！一吹嘅时候，咪连根拔起，即刻冇晒。导游就话到啦，哼哼，呢度咧有一个小嘅秘密喺度，就好似你哋所睇到嘅加州红杉都系成群结队喺呢一大片嘅森林入边，喺地底入边，佢哋嘅根虽然咧唔系话生到好深好深。不过好神奇，原来他们的根呢在地底下面是互相拥抱住的，他们的根互相相连，形成了一片又一片好像网络一样，好像蜘蛛网一样的网络。这些的根呢不单止只是浅，而且非常之广，可以呢去到成千公顷的。所以呢，就算离开了个森林，我们仍然知道这些的杉树，红杉树的根是会延伸到森林的外面的。除非狂风暴雨大到足以连整块的地皮即刻掘起，如果不是的话呢，一棵的红杉树都不会跌下。大家都为神奇的自然力量沉思，我哋成日都谂根基一定要扎得好稳，红杉就将扎根嘅能量放喺向上生长，而且浅根嘅地方生长得好快，大量吸收养分，呢个亦都系佢哋长得特别高嘅原因。 加州红杉的根是慧根。一个人如果能够多些跟他朋友联络，广结善缘，多些跟朋友做一个好的联系的话，互通有无，快速而大量吸收各种的资讯养分，不单止遇到狂风暴雨的时间有能力去到支撑住，不需要怕被倒下，亦都可以用上他们的心血，可以快速地生得更加高，成长得更加好。他们的根我们叫做慧根，虽然很短，但是一样可以成大器。我们生活里面又会不会有很多生活上的细节是可以给到我们不同的启发，好像红杉树给到我们新的哲学一样呢？上又有冇霸气咧？会唔会好似佢咁样对得住自己咧？对得起自己，陈柏宇。 我系 是 Kitty， 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Omicron 变种病毒在英国成为确诊新冠病例激增的因素之一。首相约翰逊再次呼吁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被问到会不会出台新的限制措施时，约翰逊只是说政府目前正采取正确的应对方法。政府首席医疗顾问惠帝警告，未来几星期将有更多涉及新型肺炎疫情的纪录被打破。他又指 Delta 和 Omicron 两种变种病毒同时蔓延，敦促民众将社交活动从优先考虑中剔除。他形容每名打加强针的人都为国家抗疫努力尽一分力。美国白人前警员肖曼在联邦民权案中就侵犯黑人男子弗洛伊德公民权利的指控认罪。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肖曼亦承认在2017年侵犯一名14岁黑人少年的公民权利。法庭文件显示，肖曼在当年拘捕那名少年的过程中，在对方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施用暴力。目前未清楚检察官会不会因为认罪协议撤销肖曼侵犯该名少年公民权利的指控。肖曼在今年较早时候就去年5月弗洛伊德被杀事件在明尼苏达州的法院被裁定二级非故意谋杀、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罪罪名成立，刑期超过22年，正在服刑。美国驻泰国大使馆宣布，由于一名随行人员在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前结束对东南亚的访问，取消泰国之行回国。布林肯昨日在吉隆坡和马来西亚总理伊斯迈尔和外长塞夫丁会面，原定昨日离开马来西亚去到泰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国务卿布林肯和泰国方面通话的时候表示，为了消除疫情传播风险，并确保美国访问团和所接触者健康和安全，谨慎考虑之后决定返回华盛顿，取消对泰国的访问行程。回来本港，选管会发言人表示，投票日当日，选民只需带备香港身份证正本，就可以在投票通知卡上列明的指定投票站投票。投票通知卡旨在方便选民得知他们获编配的投票站名称、地址和其他相关资料。合资格选民只需向投票站工作人员出示香港身份证，经核对后就可以领取选票。发言人表示，如果选民因为遗失香港身份证而未能出示以领取选票，可提供警署报失纸，连同载有该人姓名和照片的有效护照或相类旅行证件的正本领取选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至中期有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香港，中西荟萃，古今文化汇集，你的一票可以令香港发展更多元。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3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30至夜晚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易葵龙派人找女儿易群仙，但是易群仙不想回家，陈延年冷静指挥，叫人带易群仙跳窗去到法文进修馆躲避。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Edison 啊，我哋一阵间高空工作嘅时候要用到全新式安全吊带，记得一定要绑喺坚固嘅系稳物嗰度啊！ 知道啦，莫莉，你想提我唔应该绑喺栏杆、临时支架或者系竹棚等等地方啊嘛？ 冇错啦，因为呢啲结构或者装置喺设计上面并唔可以承受突然嘅震荡或者冲力噶。思芬，你仲有啲咩要补充啊？ 啊，想提提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小心进行高处工作，工友安全唔使揾命搏。我系 Fiesta 嘅Allison。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神秘之线，神秘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6:36啊，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神光第一线，啊，仲有普通话台啊，联播时段嘅。朝头早打电话嘅时候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今日朝头早打咗电话俾阿芭比林慧，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你做乜连电话声都扮埋啊？ 哎呀，人扮嘅电话声就最好噶啦，唔使惊同其他电话声撞噶嘛。 系，好独有啊，你呢个吓。 系啊， 下次可以试下喺空中嗰度加埋电话声。 系啊，有好多唔同款嘅，你想去边款呢？ 冇所谓啦，你中意啦，叫得顶人嗰一款咯。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你好似呢个闹钟，你知唔知咧？其实咧，好多人都系呢个钟数起身嘅，啱啱？ 系啊，所以咪好咯，即系一路听住晨光，跟住咧，如果有电话声嘅时候咧，差唔多系提一提我哋要翻工咯，咁啊赖床指数又减低咗，可以即刻咧就落床啦，几好啊！ 系啊，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都系听住收音机咧，即系听住晨光咧， 系啊， 跟住嗰啲唔同嘅环节就知道啊，呢、這个时候咧要快啲刷完牙啦，呢、這个时候咧要换好衫。这个时候就要准备出门口了、 我小个呢都是听淑梅姐的。 是啊，所以即个作用就是这样啦。咁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听着我们这个对话的时候意味着你是刚刚起身啦，要吃早餐啦，定还是可能如果有些住得远要返学啊那些朋友呢，可能就已经要出门口了。 啱啊，所以呢留意着你神光的环节差不多时间又是出门口啦。 冇错啦，咁今朝早呢有啲乜嘢嘅资讯带俾大家呢，你有冇听过假肚腩啊？ 即系胃腩嗰啲啊？ 假嘅肚腩， 假嘅肚腩，即系点咧？我谂紧。 嗱，其实咧，你谂下嗱，唔系话好似真系塞个箍笋落去扮大肚嗰一种啦， 而系咧假肥，假嘅肥。 假肥啦，你都可以咁讲嘅。其实咧，个肚入边嗰啲咧积咗嘅咧，并唔系脂肪，亦都唔系一啲实体嘅嘢，而系咧可能因为胃气胀，又或者因为消化不良咧，令到个肚胀啊。 哦，咦，咁以后咧有车胎有肚腩嘅时候，咪同人讲咯，嗰、那个唔系肚腩嚟噶，胃气嚟噶。哇，你好多胃气、 万事万灵、但系咧亦都唔可以排除一个可能性，就系咧有啲人真系长期个肚都系胀嘅。咁咧呢一个咧就绝对同佢哋嘅饮食习惯有关啊。因为其实最主要咧，即系头先讲肚胀咧，都系消化得唔好啦，或者即系可能排便排得唔好咧，再加上个胃都胀，咁于是就成个肚都夹起啦。 摆明就系肥咧，一个字就系啲肥咁样，中央肥胖。 都有呢个机会嘅，咁但系咧，如果咧你知因为胃啦同埋肠咧两度都系其实喺个肚嘅即系腹嘅中间咁样啦，咁所以咧如果呢两个地方咧都有一啲嘅嘢积住喺里边嘅话咧，咁我的而且确可以令到佢个肚胀得好紧要，甚至乎咧我睇啲图片咧，即系有啲咧真系似有咗三四个月咁样胀胀地咁样，因为成个肚都胀啊，佢唔系净系一忽啊， 跟住 即系你知肚腩都系车胎，譬如可能系一节咁样啦， 咁但係佢呢一種脹氣咧，如果你話胃去到個腸都脹咧，其實即係成個肚係會脹起嘅，同埋有少少似一個吹脹咗氣球嘅形狀，即係其實佢係微微成個隆起咯，就唔係肚腩嗰種一接接有車胎同埋會墜嘅，即係都有少少唔一樣嘅。 即係會脹到咧喺個胃嗰度咧，都會有啲開始已經凸起啦，就凸到去個肚腩嗰度。 係啊係啊，即係佢嗰個肚嘅形狀啦，我睇佢啲圖片咧就有少少似咧一個氣球咁樣咯。不過即係佢就唔係話好誇張嘅，即係唔會話好似有咗七八個月咁長。咁但係咧，原來咧都有啲原因咧可以避免，同埋咧其實有啲食物咧可能大家食咗之後咧就導致到你會有呢一個嘅脹氣啦。 咁聽 下先。即係如果你真係好似白元浩話齋咧，想話俾人聽，我唔係肥，我純粹係。胃氣脹即係或者我肚脹即係咁，咁你可以睇下咧，會唔會真係關事啦？即係睇下自己有冇食過呢一啲嘅食物啦嚇。咁如果你都冇食過嘅，咁你就冇話自己肚脹。 冇食過咪話自己扮食咗咯，胃氣嚟㗎嗰啲都係。 但系咧，我想话咧，其实咧呢几样嘢又几普遍嘅，我觉得，同埋系避无可避嘅，甚至乎咧有其中一两样嘢咧系我自己好中意食嘅。吓啊嗱，头一样嘢咧就系、是、你估都估唔到噶啦，就系、是、香口胶啦。 哦，哎呀，香口胶我戒咗啦。 啊，呢、這个你好彩啦。嗱，香口胶就唔系我中意食嘅。咁但系咧，原来咧啲人咧，我以前阿妈成日都系咁讲噶，唔好食咁多呢啲咁样嘅香口胶嘅嘢啊，因为咧你个肚咧会入风嘅。你有冇听过呢句说话？ 有啊，我真系有，而我系亦都相信嘅，因为我嚼下嘅时候发觉咧，好似真系有啲风喺入边咁样嘅。 嗯，同埋咧呢、這个咧喺我个女细个嘅时候咧，都有听啲老人家讲啦，就系话咧如果佢咧饮完樽奶咧，即系细个仲用奶樽饮奶噶嘛，跟住佢仲喺度啜个空樽嘅时候咧，咁亦都系话个肚会入风啦，然后咧就会肚胀啦，跟住啲老人家就会话，哎呀佢咁样就会肚痛噶啦，入晒啲风，咁、所以咧佢哋咪要扫风嘅，你记唔记得？ 记得啦、啊，扫下嘅时候咧，呕晒啲奶出嚟， 系啦，咁样我都试过咧。我都试过咧，即系一拍个 B B 扫风嘅时候，佢就呕晒出嚟。 我嗰阵时吓死我，你知唔知啊？一拍佢背脊，呕啲奶出嚟咧，哇！我心谂咩事啊？我尿铁砂掌咩咁？ 跟住我嗰一刻都谂，咦？咁系咪真系要再饮过？ 系啊，呢、這个先系再饮过，真系好辛苦啊！ 即系呢一个又系百思不得其解嘅步骤啊！咁啊，即系呢个史其一啦，食香口胶啦。咁第二樣嘢咧，就大家都知道會避免嘅，但係咧亦都有啲人咧，咪好中意去茶樓飲茶嘅。咁咧茶樓飲茶咧，就即係避免唔到咧，就係一啲咧高脂肪同埋油炸嘅食物啦。 春卷，春卷 係啊，尤其是係啲甜品添，即係嗱，茶樓真係包羅萬有，最多呢啲嘢，煎炸嘢啦，有油份高嘅嘢啦，同埋甜品。簡直就係全部佢啲點心嘅所在啦，係咪先？咁啊，因為咧呢樣嘢咧，都係呢幾個特質嘅食物咧，都係消化嘅時間會比較長啲嘅。咁、所以咧喺佢未消化得切嘅時候咧，你個肚就會有呢啲脹氣啦。 哦，係啦，嗰啲炸嘢。 不過可能會耐啲咯。咁樣第三類咧，就係、是、我覺得有啲避無可避嘅，即係尤其是我哋咧華人都係比較中意食飯噶嘛，即係譬如一日三餐，可能總有一餐會食飯啦，甚至乎兩餐食飯啦。咁所以咧，原來澱粉質咧呢一類食物咧，亦都係會造成脹氣喎。嗱、不過由於咧，即係我哋中意食白飯啊嘛，或者有啲人都健康啲會撈啲紅米飯啊、糙米飯咁樣咧，都屬於比較容易消化嘅澱粉質，而且咧都係一啲暖胃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就唔會話構成佢太大嘅脹氣問題啦。但係咧，如果有啲人係好中意食豆嘅。即系咩红豆啊、绿豆啊、黄豆啊、豌豆，即系乜嘢豆都系啦，都系属于咧会产生气嘅食物嚟嘅，即系豆啊。 哦， 咁所以咧，通常食完豆之后咧，可能就会肚胀啦。 哦，呢啲系关键嚟嘅。 系啊，呢啲都系关键，因为有啲人真系唔知噶嘛，譬如中意食豆嘅人就会谂到呢样嘢。 豆腐咧？ 佢又冇讲豆腐喎、 豆腐用黄豆做啊嘛， 都系一样噶啦。 哦，咁样。 系啦，咁另外即系大家都知道咩薯仔啊嗰啲咧，糯米啊呢一类咁嘅嘢咧，都系会有呢一个胀气嘅问题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你嗰一晚可能你已经有一碟仲系煮薯仔嘅，咁你就唔好另外一碟又再煮豆咯。如果你咪 double 咗咯，咁、你可能 仲要再食饭，跟住仲要再食饭， 即系你再食饭。然之后你知唔知我头先咪话有一样嘢系我最中意食嘅？ 就是蔬菜啦。 是咩？ 原来呢有部分的一啲蔬菜类别呢都是会容易引起呢胃气胀的问题。例如是呢个葱啦、大蒜啦、洋葱啦、韭菜啦、椰菜等等呢、都是会好产生一啲气的食物。 全部都是我喜欢食的嘢添。 是咯，所以我就是话咯，竟然蔬菜类都会气胀。咁有啲人会觉得啊，即係如果想肠胃好啲呀，或者消化得好啲呀，排便得好啲呢，会食多啲纤维，食多啲菜㗎嘛。如果你食中呢啲呢，諗你係弊家伙啦。 佢、可能令到你好多气之后就諗辦法，你身体会排走啲气，咁咪会排埋出嚟囉，都係一样都係排啫。 唔知会唔会放屁嘅呢呢啲。咁多气。 你下次搵嚟睇下边啲蔬菜食完之后会放屁囉。 又係自己试下嘛。 係啦，好喎，试下啦。好啦 好啦好啦。 转头见。 好啦。 我係 Kitty， 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短短地又同大家睇下啦，月球咯，月球上嘅脚印大有来头。1969年嘅时间经历咗好多试验之后，人类啊终于就飞向月球啊，咁啊呢个征途终于开始啦。咁啊1969年7月16日8:32喺美国嘅卡纳维尔国发射基地，龙神5号咁啊火箭咧就喺第五台主发台嗰度咧就开始启动啦。12分钟之后，咁啊太空人麦可同几位咧亦都系乘坐太空船，以每小时28000公里嘅速度，嘣！飞离开地球，到达太空之后咧，今日速度达到每小时咧系40000公里，再加速。7月17日嘅时间，太空船进入咗月球嘅轨道，冇几耐咧，佢哋将即系分开咗两部分啦。咁啊，其中咧有一 pair 嘅朋友咧就成功咧就登陆到呢一个嘅月球嘅。第一个登陆月球嘅人咧叫尼尔啊。他第一个踏上月球的地面上面，而且是用左脚踏第一次月球的灰色土地。那一刻就激动人心啦，我们先不要理、有些人说造假，有时我们不要理那么多先。我们听了这个大家都认为是事实的历史先。好了，他讲了一句说话，就是我们的一小步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好啦，太空人企喺月球上面嘅感觉系点嘅咧？啊，原来非常平静嘅，一啲咧都唔会觉得系慌张。当太空人到达咗呢个没有人类嘅地方，必须咧就保持冷静同埋谨慎，并且准备好啊应对一切突发嘅事情。咁啊，佢第二位登陆月球嘅太空人啦，咁啊爱德温啊，佢亦都好开心。佢话有啲惊惊地嘅。好啦，大家就奇怪，喂，月球上面咧行路都好似唔系好方便，尤其是着住啲咁笨重嘅太空衣。咁啊，阿波罗15至17号探月飞船咧，亦都就装备咗啲胎好阔嘅一啲太空急补车，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4公里嘅。咁啊，阿波罗17号登月嘅时间，太空人驾驶呢一种嘅急补车咧，就行咗大概35公里啊。所以太空上边咧都需要啲急补车去到咧，就系帮助太空人，因为佢哋可以咧行嘅范围咧就可以多好多，广阔好多啦。太空仍然有好多未知嘅因素，未知嘅事情 ，I don't know。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朵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试探都会质疑，每本天书需要看三次，有所不知。 知，请教老师。有所不知，请教你多事。放低偏执，得到友谊。护袋空空，自然能入耳。太富有智慧，太快有定义。白纸不过张纸，白纸不会偏倚。才写出答复，送你得多重。 朝早嘅时间啦，当然咧会有我哋嘅职场 QL， 今日讲下一啲 fashion 嘅嘢，大家一齐欣赏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Papi。 嗱，海啊，圣诞将近咧，都系时候要谂下，到底圣诞约会嘅时候着咩衫咯？ 喂，系啊，我都觉得咧，条街咧都系畅旺咗嘅。 嗯。 咁咧，自己嘅经验又好啦，或者听朋友讲翻嚟都好咧，话哇，如果今个月咧出去食饭咧，即系你想食。好少少咁先算啦，唔 book 位咧，基本上你都系冇台食噶啦，咁样。 系啊，系啊， 好紧张咁啊，好似。 好夸张啊！要及早准备啦，所以。 系啊，咁我觉得咧，同朋友又好啦，即系亲戚啊，出嚟食饭都好啦，都要打扮得自己靓少少，尤其是咧，我自己咧，有时出去，譬如约啲可能啲旧同学啦，真系好多年冇见嘅，咁、我都会。稍微悉心打扮一啲，因为咧你唔知道下一次再见呢一班朋友咧，可能系一年后啊， 系嗰个年度约会， 即系你嗰个印象咧留俾人咧系留好耐啊。 嗯， 系啦，咁我就觉得都要咧悉心打扮一啲，但系咧又成日要提自己唔好太过 over 喎。 系。 吓、即系你有时扮到我哋叫做哇，即系成棵圣诞树咁样出去咧，又得人惊，即系嗰个印象系有啊，人哋个印象真系留成年啊，留一世啊咁样。不过就系、哇，即系搞咩？佢成棵圣诞树咁样走出嚟咧，就好惊啦咁。所以我觉得要拿捏得好嘅啲圣诞穿搭咧，都其实都唔难嘅，即系可能有啲位置我哋避咗佢啦，咁就 OK 噶啦。 嗯，嗱，有好多人咧，我都知道咧，圣诞节嘅时候咧，就会好想做一啲咧创新啲嘅打扮，即系好似咧佳节感会重啲嘅，可能喺饰物啊，或者系穿搭上面咧，就会做一啲平时自己唔系好常会尝试嘅风格咯。 系啊系 啊， 啊，去到啲节日咧，大时大节咧都会嘅，同埋我觉得十二月咧的而且确都会噶。 嗯， 我自己可能认识嘅客都好啦，或者身边啲朋友都好啦，可能平时有啲颜色咧，佢哋系唔着开嘅。 嗯。 去到十二月咧，我谂真系嗰个节日气氛好浓厚啊！佢哋都会觉得，喂，不如我就你成日叫我噶嘛，即系可以突破一下咁样。有啲平时唔着嘅颜色咧，都不如试下啦。我觉得十二月咧系有呢一种嘅气氛噶。 嗯， 譬如讲紧咩色咧，例如绿色，自己咧以前我都麻麻地绿色嘅，讲真。 嗯。 咁但系咧，我觉得慢慢开始出多咗啲大地色嘅绿啦。一啲 soft 啲嘅綠色咧，我自己又開始慢慢接受到做綠色，唔知點解，同埋成日好擔心咧，著綠色咧會覺得塊面顯得唔夠精神，係啦，這個的而且確有時都會嘅。如果你著一啲比較偏青嘅綠咧，可能真係個面色嗰度咧係會顯得冇咁白淨。咁、著綠色都有啲技巧嘅，去到聖誕節咧。好多人真係觉得都有节日气氛㗎嘛，红呀、绿呢啲都係啦咁。好多时就会将呢唔同嘅好鲜嘅绿色呢摆喺个身上边。嗱、呢个呢就係第一个我哋叫啲地雷位啦。 係。 即係自己中伏啦，即係自己买个伏位俾自己呢，就係你全身都着到呢唔同嘅绿色摆喺个身上边。係嘅，除咗节日之外呢，绿色都係今年呢流行嘅颜色。咁我攞个尾彩呀 ,2021 咁样流行绿色㗎嘛，去到年尾。我就着一着佢啦咁。又或者觉得好似带到啲圣诞气氛出嚟喎。 係呀。 但係当你呢将譬如你件外套又系绿啦，件衫入面衬衫又系绿啦，再衬对绿色嘅鞋呀，衬条点嘅裤呀咁样呢，你可以想象係呀，你就自己一棵呢摇动嘅圣诞树。咁样出咗街啦。就真係太过突然太过夸张啦。但你话我都真係好想试下做绿色呢咁係 ok 嘅。我觉得呢就係着一件嘅单品。头先佢讲譬如你褛啊入面件衬衫啊鞋啊都係绿，你以为好衬㗎嘛，係咪 成身都係绿咗。 都係 over 咗，我哋选择一件嘅单品着绿色呢其实都几足够嘅。例如我觉得就係咩呢，譬如一条绿色嘅连身裙啦、我觉得着出嚟系好精神，但系你系、你觉得都系成身绿啫嘛。但系当你系一件单品嘅时候咧，其实你会觉得咧个身上面唔系好多嘢啊。然后你可能就系话再衬少少嘅饰物， 系 已经够晒抢眼噶啦。我觉得本身已经又或者喺个绿嗰方面咧都可以有啲嘅选择嘅。我哋会倾向咧去到圣诞呢啲时节咧，我哋会倾向咧可能会选择啲咧好 sharp 啊。 好鲜啊、好光嘅绿色嘅。 嗯。 但系真系唔系人人受到，所以如果你想做绿色嘅话咧，可以拣一啲比较暗少少嘅绿色咧，都系 O K 嘅。譬如啲墨绿呢啲咧，我觉得着出嚟咧都系有 grand 嘅感觉，而又有个节日气氛咯。 系。 嗯，另外啦 ，Barbie， 我唔知道你会唔会你着唔着红色噶？ 我中意噶，我今日而家都着紧红色衫啊、嗯，其实 咦，好有气氛喎、 啊， 咁样 系啊，开始真系噶，会受到嗰个节日嘅情绪咧，令到个人咧喺选择嗰啲颜色方面咧，都会同平时有啲唔同噶。 系真系唔系好想着黑黑沉沉噶啦，咁样即系尽量令自己都精神啲啊，同埋好似融入条街度，好似夹啲嘅个感觉系会。嗯，其实红色都系啦，咁我哋另外一个地雷位啦，就系、是、既然绿色你都唔好全身都系咯，红色系真系好有圣诞气氛嘅，咁、但系又唔好扮到自己好似个圣诞老人咁样，红衫、红裙、红裤或者红鞋，跟住加顶红帽咁样，哇！即系又系真系有啲吓人嘅，我觉得就系、是，咁我哋用翻头先着绿色嗰个道理咯，你可以拣一啲红色嘅单品， 系， 譬如你可能系拣一件红色嘅外套啊，或者顶红色嘅帽咯，我觉得红色嘅帽咧着出嚟系好有圣诞气氛噶， 嗯，系嘅， 嗯，系啊，咁我觉得呢啲就可以小心一啲去选择啦，咁样，红啊绿呢啲都系小心啲选择。另外一个例讲咗咧，着啲好 sharp 嘅颜色嘅地雷位之后啦。我哋另外咧有啲唔好俾自己中伏嘅位咧，就係喺呢啲聚會咧，我哋著得太過 casual。 嗯， 係啊，我覺得真係去到聖誕節，我哋可以改一下平日著衫嘅風格。譬如你話平時我都已經好 casual 噶啦，真係會著一啲好運動風格、好 sporty 嘅 look 出嚟嘅。 嗯， 我覺得呢啲衫咧去到聖誕節咧都係可以收起噶啦。 嗯。 系啊，唔好俾自己太过 casual。如果唔系咧，我哋去到呢啲即系圣诞出嚟食饭啦，大家合照位咧，你好容易俾人边缘化咗。 都系噶，个存在感会好低咯，跟住之后 存在感超低。你可能话、我已经影相咧，嗰啲集体群体照，我已经企喺中间噶啦嘛。 嗯， 系嘛？咁但系你会发觉你然后影完张相出嚟，你 post 喺 social media， 你系劲唔抢眼噶咯。 嗯。 是啊，一个唔觉意你仲着埋嗰啲好 earth tone， 我哋成日喂今年都好兴啲 earth tone 啊， 同个背景黐晒色咁系嘛？ 喂黐晒色啦，跟住你完全冇存在感，你可能睇翻张相咧，自己都会觉得眼系好似争咁啲嘢，即系呢啲嘢一次嘅啫嘛，冇得后悔噶嘛，系咪啊？一年一次嘅聚会梗系着靓啲啦，咁所以咧就唔好太过 casual 啦。 嗯， 另外一样啦，我哋讲喂。咁唔好 casual， 咁我咪着闪啲咯，系嘛？ 点闪法先？ 咪闪系真系圣诞节，又系大家都会好想着起身噶嘛。 系 有咁 sharp 得咁 sharp 啦，你话我仲要去 party 嗰阵时，梗系成个 party look、party girl 咁样出嚟啦，系咪？ 嗯。 但系又系啦，着闪闪啊，有啲闪片起身咧，真系唔可以太多。 系 太多 too much 咧，你就会流向可系好俗气啊。 系啊，好累赘咯。 嗯，即系你净会觉得你娘啊。即系唔好介意人哋话喂，点解你去登台啊？咁样登台都唔兴咁着啦， 系珠片啊、反光啊、闪石啊呢啲，哇，真系好夸张啊！ 真系咧，少少又系够噶啦。我早几日出街咧，我见到有个女仔咧，我谂佢真系好想传达到个圣诞嘅 mood 啊。 嗯， 结果咧佢就系啊，佢系三分系黑色衫嘅，但系咧佢就 系 一条闪片银色嘅闪裙， 嗯， 再拎住个闪片嘅手袋， 嗯哼。 再襯咗都有少少閃嘅 boot， 嗯， 哇、wow， 即系就會覺得啊，你係好容易搶到人哋嘅視線，但係嗰種視線就係會覺得哇，你搞咩啊咁樣， 唔 係 一種厭善嘅目光咯。 即系我哋都唔想吸引呢一种目光嘅，系咪？嗱、 嗯， 闪片咧，我觉得可以低调啲嘅。其实你话除咗银色嘅闪片，当然你话、我可能去 friend 一啲自己屋企嘅聚会，你觉得冇乜所谓嘅、有咁夸得咁夸，我哋嗰日个 theme 就要夸嘅，咁 OK。但如果你话我都仲喺条街度行下，或者出去餐厅食饭啊咁样咧，我觉得譬如你可以着啲黑色带啲闪片嘅衫， 嗯， 黑色嗰种闪出嚟咧，其实系低调啲啦，型格啲啦咁样、 嗯。 你可能外边再加一件黑色嘅外套，入边可能有啲闪片嘅衫，再加一件黑色嘅，譬如西装褛咁样， 嗯， 就已经好型噶啦，行出嚟好 elegant， 好高贵。嘅型格咯，影相有存在感，有恰到好处。我觉得呢啲咧，即系穿搭嘅拿捏咧，都要几准确咯。 系啊，啱啊！希望咧今朝早听咗海嘅呢啲 tips 咧，大家都仲有好足够嘅时间可以准备你圣诞嗰套战衣嘅。 系啊，即系唔好咧埋去棵圣诞树嗰度影相。而家好多大商场都仲有圣诞树噶嘛，酒店都有圣诞树噶嘛。即系唔好咧埋去棵圣诞树影相嗰阵时咧，人哋分唔到究竟你系棵圣诞树定嗰棵系棵圣诞树咯。 系啊，最惊系有人排队同你一齐影相啊！ 大家好啊，就系跟住你嗰啲食物出嚟。

晨各位听众，咁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早咧7:07啊，咁啊出边22度嘅气温，咁啊有白元浩咧喺直播室入边先同你哋望一望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一个咧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有阿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小 马。出边好大风咩？ 唔系啊，做咩？我头乱咩？ 我个头好乱喎，咁又。 哎呀，系咩？未梳好先，我跑入嚟啫，惊头先惊过。 真 系 好乱，吓我都忍唔住讲，唔紧要，乱中有序，都系好靓嘅。 乱中都有美嘅， 梗系啦，凌乱美啊，呢啲叫做好。交通方面啦， 好咁先讲翻啦，都好嘅吓。今朝早都系恒常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龙尾就喺香港单车馆咯。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进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啦，较早前嘅啦，旺角道由于有渠务急收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有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经过咧就小心啦。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诶、哎，都几好、啊、今日。 系啊，暂时就冇乜意外住，希望冇啦。咁啊，冇乜特别嘢，就大家开心啦。 嗯，不过有阵时咧意外嘅时候咧，都会影响到好多交通嘅改道啊，甚至乎系交通嘅新嘅措施安排啊。咁、真系要留意住，譬如。好似前兩日咁之前都有幾日嘅時候都話過喺隧道管道咧，咁、因為有汽車又著火啦，咁要雙管都封曬啦。 咁 尋日咧，又輪到銅鑼灣咯。 係啊，你話天氣乾燥啊，所以咧好容易發生火警。 但係而家又84，即係呢幾 日， 其實尋日都有落雨㗎， 尋 日都係都有啲微雨嘅。咁、又唔係話即係尋日都有講啦、又唔係話天氣好熱，咁汽車又著火。系咪？任何一天又特別乾燥，其實亦都會有火警。 係啊，總之所有其實咧，香港嘅路面咧，好多時受少少影響咧，都會影響到好擠塞嘅。例如話冧樹啊、修路啊、爆水管啊，好多呢啲環境嘅因素咧，都會影響到平時咧，明明係唔塞嘅，咁、你行就塞嘅。所以最好就係咩咧？最好就係咧揸車之前咧，出車之前咧，聽下我哋嘅交通消息咯。 係啊， 或者係上我哋嘅交通 My 個 app 咧，我哋有個交通嘅 icon 嘅，一撳落去咧，就我哋差唔多咧。就係十零分鐘到啦，會 update 一次最新嘅交通嘅。咁、但如果有突發嘅嘢咧，我哋仲會即刻幾分鐘就會 update 一次嘅，所以好好嘅。咁當然你話你哋半個鐘頭一次，咁我唔通等你半個鐘頭咩？咁、最好咧就開我哋香港電台交通嗰個 mic。app 咁就最好， 系咁啊，有好多资讯放咗入边啦。即系如果你系做司机大佬嘅，咁啊要自己呢个设计行程嘅时候，设计条路线咧，咁啊搜集多啲资料，咁啊就可以避开晒嗰啲封路啊，或者系塞车嘅地方啦。争好远噶， 争好远，你一塞成个几钟头，你知啦，时间几宝贵。 系啊，你话如果你塞紧车嘅时候，人有三急，你点算 啊？系啊，所以咧，我以前咧吓，唔系讲而家啦，谂啦，去旅行啦，唔好讲，我都好惊。就算朝头早6点几搭飞机去机场，我都会点样咧？睇一睇会唔会塞车先啊？ 系， 哇，因为呢啲冇得走噶呢啲路。 最怕咧，嗱，你讲得啱啊！即系之前咧，仲有得大家世围去旅行嘅时候咧，有好多嘅谂住早机啦，一早去啦，系咪先？咁去嘅时候咧。咁你諗住即係路路暢通啦，可能你覺得我嗰段時間一定唔會塞嘅。不過有陣時真係意外意料之外，可能嗰段路突然之間有啲交通壞車，係啦，有壞車跟住佢條路封咗咁樣。咁例如封咗雙條路，變咗單線行車嘅咁樣，咁已經會造成塞車啦。咁如果你冇懷疑唔 check 嘅話咧，咁你又諗住大安旨意隨時搞到你 miss 咗啲重要嘅行程啊！ 系啊，我就可能暴慣交通啦，唔會諗路路暢通呢四個字嘅，我成日都會有諗啦，會有突發事件啊、所以無論我幾緊急，唔好話搭飛機先啦，就算我約人哋去某個地方，明知道驚遲到嘅，會驚遲到，我好驚遲到啊，做呢行啦，咁、我一定會睇咩咧？行龍翔道啊，龍翔道塞唔到走啦，咁、我望一望龍翔道咧個 app 啦 ，Google 啦都睇噶嘛，望一望之後，咦冇塞車喎，咁啊先行咯， 係啦， 係啊，因為真係冇人知道會發生咩事， 係啊，時間係其中一樣嚇、金錢買唔到嘢。 系啊，所以 我就会好好把握啦。 冇错啦，所以今朝早教听众咧，可以睇下某啲嘅 資訊，令到你自己知道嘅，或者係可以開我哋嗰個交通消息個 app 咧，都可以睇到嘅。 嗯，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睇下 O 有咩提醒先。今日有冇暖翻啲啊 ？O 係、哎、今日大風啊，小白、 哦、 真係。所以頭先啊 ，Didi 咧，你話佢個頭髮唔執整咧，可能佢話就話趕住入嚟直播室開麥啊，但係真係可能。风势都有啲影响，因为好明显感受到有风力噶。 我睇佢嘅图就知出面大风，你谂我几犀利啊？ 系啊，咁你观察入微啊，吓、 啊、 观察能力。 唔系啊，头先佢个头真系乱得太紧要，你唔观察入微都睇到。 我啊冇原睇得到，不过喺 Didi 喺我心目中都系 女神嚟噶嘛， 系啊，都系好靓嘅，所以我 OK 嘅，冇乜所谓啊。朝头早。買口乖啦，大家盡量讚美多啲對方。不過喂，講翻天氣先，今日都依然係陰陰地天啊嚇，咁啊，好似小白話齋，琴日咧其實夜晚黑到咧都落過啲微微雨嘅，理論上咧今朝早都有啲機會落雨啊嚇，咁咧詳細再等小白講多少少。風勢係大過之前啦，因為全緊周邊地區都有啲係咪打風啊咁樣，咁搞笑喎、啊，又會十二月。圣诞节先嚟打风， 如果系如果吓个风打得成咧，系一个嘅纪录嚟噶。 即系圣诞节打风 系啊，多项纪录会被打破。如果系嘅话， 应该系啦。 你如果啊， 你都喺个世界嗰度卅零四十年咁样呢啲都好似冇听过啊，我哋冇听过当新嘢噶啦咁样。咁啊，记录系爱嚟打破嘅，不过系咪每样记录都要打破咧？我都有少少拗头，所以唔打破更好。希望圣诞节大家放下假，开开心心咁就 very good 啦。详细天气交返俾小白讲好嘛？ 好，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温暖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北风增强，晚上系显著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至到中期咧都系有雨嘅，咁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喺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嗰度咧，都已经见到12月24日啊吓，平安夜嘅天气咧，18至22日都系有啲雨水嘅。见到星期六日嘅气温咧，咁会下降到去到暂时估计最低嘅14度。咁其后星期一、二、三、四咧都系有微雨嘅，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啊，我哋先嗰两集咧就讲咗关于天分，同埋到底天分系咪真系帮到手喺自身发展方面啊？咁啊，令到我咧， 我冇嘅嘢啊嘛。 唔系，你都有，不过可能你自己最想要嗰个天分，同你自己有嘅天分，未必系成正比啫。 喂，咁呢啲系咪应该要感觉好悲哀啊？ 唔系、啊，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呢一面嘅，即系你最想叻嗰样嘢，未必系你自己真系最擅长嗰样嘢，但你最擅长嗰样嘢。可能是很厉害的、 喂，咁呢啲心态问题嚟嘅，我反而觉得系、因为有时好多时咧，你咁样讲到咧，真系正如你话斋啦，即系隔篱饭香咁样咯。哎呀，我见到 Barbie 唱歌好听，咦，我又中意唱歌好听，但系我把声咁样，点会唱歌好听？就觉得即系不忿啊，觉得哎呀个天真系唔公平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心态。上嘅問題，所以我贊同你嘅說法㗎。 係啊，嗱，所以咧就正正係因為呢一種咁樣嘅心態上咧，今朝早又同你講下另一個話題啦，就叫做四個大字：懷才不遇。 哇！我幾驚你話今日個話題分析下，分析下我嘅心態。 我唔分析你嘅心態主，雖然陣間都一定會唔多唔少講到㗎啦。 唔係啩？懷才不遇啊？ 嗯。 我記得我哋好多集之前，我都有提過，有用過呢一個 terms 一兩次嘅。咁、你咁樣問你覺得點啊？你覺得懷才不遇呢樣嘢點？你有冇遇過身邊有啲朋友啊，或者識得嘅人咧，係曾幾何時你聽到佢哋講，或者覺得 佢哋自己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咁樣嘅例子啊？有冇你有冇試過啊？ 咁啊，梗係大把啦。嗱，但係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可能真係好似我哋頭先講嘅嗰個心態嘅問題啦。有一啲人咧，就係自身覺得自己係懷才不遇，於是就話俾你聽：，我覺得我咧好似等唔到機會啊。其實我又有好多準備喺手噶。如果有一個機會咧，我就有好多發揮噶啦。咁呢個係其中一類啦嚇。咁另外有一類咧，就係我自己覺得其實好似都冇乜特別嘅，即係可能我冇乜眼光啦。咁但係咧，佢哋自己有人会觉得啊，其实我系应该咧要有一个更加好嘅地方可以发挥我自己嘅所长嘅，咁样两类都有啊。 咁嗱，你听到你譬如你遇到呢啲 case 嘅时候，你一般咧，即系我觉得唔好话个别事件啦。你感觉系会点啊？你觉得系咧，等佢唔抵啊？定系话其实都唔系嘅，即系你会倾向系点样去处理对待怀才不遇呢四个字噶？ 唔知点解咧，感觉上咧就系通常自称自己怀才不遇嗰啲人咧，我就冇咁等佢唔抵嘅。咁但系 你嘅意思系咪想讲？嗱，你唔好意思讲，我帮你讲。通常讲得出话自己怀才不遇嗰啲，其实佢嗰个才唔系真系咁高。你系咪想咁样讲？ 喺我嘅理解上，可能我睇唔到啦，我冇乜眼光啦，都系嗰样啦。系啦，咁但系咧，如果是我自己觉得哎呀其实他应该可以有更加大的发挥空间的那一类呢，我也会等他不抵的。 OK,OK。但我这样讲，我就没得去用个别事件来去讲啦。我不用首先你第二个例子，不用你觉得对方怀才不遇，我讲的那些自身觉得自己怀才不遇那些先。先不要讲我对于这四个字有什么看法先，转头我会讲啦。首先一样东西呢，其实你大家要怎样去 define， 怎样去解释解说什么叫怀才不遇呢？是吗？什么叫怀才不遇呢？有很多人的看法就是，其实如果你在现实生活情况来讲，我可以用一个不好意思啊，有少少打击大家的，你只是对你的现状不满足了。什么叫做怀才不遇啊？即是你譬如你懂得唱歌，咁你做唔到最佳女歌手，你就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啊？或者你冇一千首屬於自己嘅歌，咁你自己又叫做懷才不遇啊？我拼搏咗四年六年，都係得一兩首歌，咁樣叫懷才不遇啊？即係其實我哋首先要 define 咗懷才不遇係咩先咯？係咪？因為如果你譬如喺我嚟講，如果又我用唱歌嚟做例子啊，喂，我又想做歌手，你又想做歌手，哇！我見到芭比你有十首自己嘅歌，我得兩首。咁我就覺得，我同阿芭比同你差唔多啫，我懷才不遇啊！喂，但係其實我已經有兩首歌噶啦噃，比起一啲連一個機會都冇，連第一首歌甚至乎連試音機會都冇嘅人，咁你又可唔可以咁樣去形容呢？咁好啦，當然啦，你梗係向人家人望高處噶嘛，梗係向一個叻過我嘅人去挑戰，或者希望超越佢咁，即係咁樣嘅態度。嗱，咁如果你係秉承住一種咁正面希望超越其他嘅人嗰種態度嘅，你就唔會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咯。 係啊，應該會覺得自己啊，仲係努力緊，向住個目標進發㗎。 係啦，因為你當你充滿鬥志，我要做得好過啊邊個邊個，你就唔會有一個相對負面嘅懷才不遇呢四個字出現咗。你出現得懷才不遇呢四個字嘅時候，其實你根本就唔係處喺一個正面嘅狀態。咁所以其實我嘅睇法就首先我會首先 define 咗，你懷才不遇，你其實比起好多人都好噶咯。我講緊業內人，而你只係對於你自己眼前嘅位置你唔滿足，但係唔滿足之中，你唔係因為你唔係充滿鬥志而去爭取，你係覺得有少少泄氣啊，我做嚟做去都唔好。嗱，呢啲就係我想 define 咗呢樣嘢先。但當我 define 咗之後咧，我就會去做呢個懷才不遇呢個説話啦。首先，大家同大家講咯，從來都冇一條時間表，冇一條 timeline 係話俾你聽，你做某一樣嘢做幾耐，你就可以做到乜嘢噶咯？哪怕你是在公營機構、政府做，哇，有條路你走嘅，你走到邊度咧，你應該可以做到某一個位置，都唔係一定噶。 係啊， 你喺一個商業機構啊，我從低做起，喂，唔代表做下，你會做到 CEO 噶噃。 係啊， 係嘛？咁你做到第二把手、第三把手，你就覺得你係應該要做到 CEO 嘅，咁你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咁我覺得咧，呢、這個其實係唔，我覺得呢四個字有少少係被過分地濫用咗咯。因為你刻意去話自己懷才不遇， 是因为纯粹是按住你自己的际遇不达到你个人心目中的愿望和理想。 嗯。 那其实在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咁负面好不接受现实好不满足现状的一种说法咯。 嗯都是。 是啦那我就是会这样看咯。 嗯嗯嗯。 啊那但是呢就当然啦这些只是一个好概括的说法啦。那其实话才不如呢好容易是会导致到在心理上啊在情绪上啊会发生问题的，咁就变咗有少少骨牌效应啦。因为当你喺一段长时间都枕住有一种例如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嘅心态咧，好容易好容易抑郁啦。 哦， 其实点解你会抑郁呢？除咗你对自己个人嘅际遇不满之外咧，其实你系对于社会有一种控诉。 嗯， 啊，你梗系因为你喺某一个层面你去做紧某一样嘢。而你覺得你懷才不遇嘛，你很明顯你不是活淨係單係活在你自己的世界啦，你覺得你活緊喺嗰個世界，你呢一份嘅天賦應該要得到某一種嘅成績，甚至乎成就。咁其實你係對於嗰個市場嘅一種控訴咯。咁其實你再最轉心啲嘅時候咧，你慢慢，其實你已經係脱離咗個市場軌道噶啦。 嗯。 因為你做緊嘅工作係需要個大眾認可噶嘛。 嗯。 而當大部分嘅大眾唔認可嘅時候，其實你仲要依然覺得自己係有過人之處嘅咧，咁其實調翻轉，容易造成抑鬱。但係我會奉勸一句。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清楚了解其实个社会个市场需要啲乜嘢囉。 嗯。 是不是所以怀才不遇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是嗱冇得解决㗎即係你冇问我喂 Jerry, 咁有冇得办法解决㗎我冇解决方法。因为始终人嘅情绪啊人嘅情感啊心态即係唔係一啲可以即係有问有答即係十万个为什么我可以答到你十万个答案冇㗎囉。係咪你係要唔开心嘅其实我冇办法囉。咁但係我只能够讲一句就係话如果你真係自己觉得有才我諗其实活喺个社会度呢唔好淨係用自己去做嗰把尺囉。係咪真係你觉得有才就够呢可能你真係有㗎。 嗯 但是你都要迎合那个整体个社会啊个市场的那个走向啊。咁你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可以叫做我哋叫 recognize 到你嗰个天赋囉。 嗯。 係咪我会咁样睇囉。 同埋我觉得任何岗位或者任何嘅市场都好啦灵活都好紧要嘅。就算你真係相信自己有才华而未被发掘嘅话都可以用一个灵活啲嘅态度同埋角度去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再进一步囉。 因为这个议题其实是很阔的。 嗯。 咁所以其实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呢就是我讲得即是临结尾我讲的最简单的例子啊。 嗯。 我当你20岁出来做一行啊做某一个行业啊。你做了15年之后你35岁你都仲未遇到有个某一种的成绩或者成就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咯。 嗯。 是不是咁但係邊個話俾你聽？你一定要35歲之前要紅㗎、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其實你睇翻大家大把出嚟做電影做演員嘅，個個都上咗30，好多好多話，淨係國際例子亦都好多，30幾40歲先開始紅㗎。咁、 嗯、 你早入行咁當然亦都有啲人一出身就紅咗啦。咁但係調翻轉，有啲一出身紅咗之後，又可能受歡迎程度可能三幾年又減卻咗。所以其实是一个持久战而不是说一个昙花一现就完的事咯。 嗯啱啊。所以即是总之如果有梦的话或者有理想的话呢我觉得终会有成功的一日。但就不要去想跟其他人去较劲的时候话我35岁他35岁这样比就冇得比的了。 不要单是跟对手去较劲或者不要跟时间轴去较劲咯。 嗯、 因为那个时间你行与不行那个时间那个钟都是这样行紧的。 嗯。 所以其实你唔能够同一个时间去竞赛囉。 係。 咪即係你已经係即係好老土啊又真係老土时间到啦。活在当下啦你做好咗你今日嘅嘢先囉。 你係咪想讲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 呢个留返下集先讲。 好啦咁今朝早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Darby,thank you。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 Kitty。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好啦，朝早七点二十七分啊，喺度。 喂，小白，琴日有两件事令我兴奋。第一件事就系睇咗 Spiderman 啦，咁啊唔剧透噶啦，搵日先同大家讲啦。我心中很兴奋。第二个兴奋咧就系、是、我同你都会聚焦呢一位嘅 NBA 嘅人物啊 ，Steph Curry 啊吓、咖喱仔咁啊， 点啊， 成为咗 NBA 历史上边入得最多三分波嘅球员啦， 都系佢噶啦。 哇，好劲、啊！ 佢之前嘅时候真系入到。 系啊， 癫咗啊！中圈抌过去都入， 同埋佢都仲真系后生过Ray Allen 啦，咁啊得到呢个三分王嘅美誉啦。咁喺琴日嘅赛事啦，就105-96啦，就赢咗纽约人啦，咁啊成为咗第一带领球队赢波啦。第二咧就系、是、哇射入咧嗰一个三分波嘅时候咧就。连啊，即系佢嘅对手啊，即系雷阿伦啦、啊，即系入场观看嘅名宿咧，亦都有咧过去同佢击掌啦、啊，拥抱一下啦。 呢种嘅叫做入三分嘅方法咧、即系前两年嘅时候，突然之间冒出嚟咧，系改变咗 NBA 嗰个策略嘅， 系 嗰个作战嘅策略。大家都系谂住喺三分喺外面投射啦，只系一个其中一种嘅伎俩，而唔系变成一队嘅主力啊嘛。 伎俩系嘛？ 哇！你嗰队系咁喺度射三分，我点 mark 你啊，大佬？ 我哋细个睇公牛。年代打好多低位挡， 梗系啦。 依家就反而就打多啲三分，就系因为 Curry 改变历史， 犀利啊！ 今日系12月16日，星期四，农历11月13，适宜定盟、纳彩、开光、收造、动土、上梁、造屋、起基、造桥、栽种、纳畜。入殓、收坟、立碑、安葬、会亲友、安机械。 今日好好、啊， 咁可以开开心心啦。今日忌祈福、嫁娶、入宅、开市、动土、破土。 收到收到， 轻松听下就得噶啦。亦都系礼物回送日， 我会将收到嘅礼物转送俾更加合适嘅人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结束今年最后一次政策会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在0-0.25厘的区间不变，并且加快缩减买债步伐。今年一月起，每月资产购买规模缩减300亿美元，较现在多一倍，一月买债规模降至600亿美元。联储局又话，多数货币政策官员认为明年底前可能加息三次，合共0.75厘，目的为压抑通胀。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话，预计今年三月结束买债，指出经济发展和前景反映应该加快缩减买债。近期 Omicron 变种病毒对前景构成风险，但预期经济仍然将会快速增长，劳动力市场将会继续改善，但通胀率仍然高过2%的目标。他认为加快缩减买债将会可以更好适应经济前景，即使资产负债表停止扩张，金融环境仍然宽松。Omicron 变种病毒在英国成为确诊新冠病例激增的因素之一。首相约翰逊再次呼吁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被问到会不会出台新的限制措施的时候，约翰逊只是说政府目前正是采取正确的应对方法。政府首席医疗顾问维蒂就警告，在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涉及新型肺炎疫情的记录被打破，又说 Delta 和 Omicron 两种变种病毒同时蔓延，敦促民众将社交活动从优先考虑中剔除。他形容每名打加强针的人都为国家抗疫努力尽一分力，又说英国在推展接种疫苗计划方面远远领先美国和欧盟。

黄冠伦、赖佑正、刘怡玲、田智霖、若玲，编曲赖佑正、黄允竹，监制廖志华、张敬轩。上榜五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张敬轩 ，On My Wa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欧，二零二一年你做过几多嘢啊 ？Kitty， 等我慢慢计一计。 小白，不如你帮手计。 Barbie， 我都唔知点计。 无论做得多 还是做得少， 唔使咁计较， 最紧要做好本分。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CIBS 艺趣奇兵，艺术疗愈身心。 森林疗愈咧，其实就系走进大自然嘅环境，去打开感官啦，系一面镜嚟嘅，可以好诚实咁样让我哋睇到自己咯，用个心去听下，其实呢个世界系点嘅。 拉丁节拍，拉丁裔香港人同你一起森巴。 When I hear samba, I see Brazil. The sound is cheerful, but the feeling is sad. The father of pleasure and the son of pain.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七点三十九分，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84%。 一翻嚟就要讨论蜘蛛， 系咯，我都完全插唔到嘴。 唔紧要啊，你同我哋系平行时空啊嘛， 系啊，第二个世界嘅人啊。不过咧，即系顺带提一提，如果你系一个蜘蛛侠嘅 fans 嘅话咧，第一，我觉得如果你未睇啊，第一。你唔好同你嘅朋友討論， 嗯， 因為慎防劇透。 係 第二，連互聯網都唔好上。 係 點解咧？因為已經好多人咧，好唔生性啊。 係咯， 即係有好多我上去啲影片分享平台啊，有啲人靜靜雞拍咗一啲片段，其實係絕對唔啱嘅。 係啊，琴日十二。 已經擺出嚟啦！ 琴日十二點鐘連登有啲人放咗啲圖片出嚟添，我覺得 真係好冇品啊，冇品！ 好缺德咯呢一樣嘢，係咪先？人哋又未睇，做咩啫？你好叻咩？依家你睇先人一兩個鐘啫嘛，你張飛又唔係特別貴， 冇用嘅。你講嚟都冇，因為缺德嘅人唔會覺得自己缺德啊嘛，佢覺得自己做咗件偉大嘅事， 佢覺得自己係乜都得啊，唔 係 缺德啊，真係麻煩啊呢啲人。 但係即係大家如果係喜歡嘅就會睇啦，睇過冇同一啲未睇過嘅人討論， 好難。好难唔喜欢啊！ 系， 我唔可以咁，好难唔喜欢，可能已经剧 透。好啦，唔好再讲啦，唔好再讲啦，系 好讲翻朱义同嘅题目先。 系咧，其实好辛苦又唔讲得，系咪先？ 唔讲得。 你讲到缺德咧，今日我都预备咗一单缺德嘅新闻。 我跟棘住咗啊！ 咩事啊？ 射唔到啊！条蜘蛛丝射唔到出嚟 啊！呢句都系剧透嚟噶。 咩啊？ 射唔到蜘蛛丝都系 呢个系其中一出过噶嘛？ 可唔可以唔好讲啫？唔好讲啦！哎呀，话咗唔讲又讲，讲完之后又话唔讲得。 好啦，嚟。 缺德嘅新聞咧，就同呢個科技有關嘅。嗱，你知道我哋而家好多智能電話咧，點樣解鎖？即係我哋要加密解鎖，費事俾人執到部電話跌咗嘅時候咧，睇曬裡面啲嘢嘛。咁之前有啲型號咧就用指紋解鎖啦，有啲密碼解鎖啦，係面部解鎖啦。咁有啲咧就唔係咁數字嘅，有啲咧就好似畫一條線，即係唔同形狀嘅咁樣樣。好啦，你哋自己會 prefer 邊一個方式咧？ 冇所谓， 你觉得人面辨识方唔方便？ 冇用， 冇用定？但系你如果有得拣，你用人面辨识定系用指纹解锁或者密码解锁，你会拣边样啊？ 你讲紧系我自己觉得方便定还是我觉得安心先？如果我觉得安心咧，其实我样样都唔安心。我永远觉得你有更高嘅科技，就有更厉害嘅匪徒。 哦，咁系啊， 即系佢一定会破解，一定会破解到，嘥气啦。最好就系一揿就即刻开添啊！唔好大家唔好嘥大家时间啦。 系 嗱，如果你话自己方便嘅话咧， 我就覺得密碼我又用過啦、 嗯， 面部我反而冇用過。但係如果幾種嚟講咧，我覺得最快反而真係指紋嘅、 嗯， 因為一撳落去你已經開咗啦。 哦，都係、哦。 我都認同中哥、嗯，我覺得即係指紋就相對安全啲啦。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講咧，依家啲屋咧，咪成日都用嗰啲電子門嚟開嘅， 係啊， 即係嗱料到符咁樣啊。我簡單啲咁樣講啦，即係你新嗰啲智能屋好中意門口智能門鎖嘛，料到符就入到，大家覺得好方便。 嗯、 但其實嗰個料到符咧，其實超容易去學習得到嘅。大家啲料到符咧，唔係 L 咧就係七啦，唔係就打個二 set 啊 X 啊咁樣咯。即嗱，我公開嘅秘密嚟，我肯定依家收音機旁邊有啲聽眾，哇！你做咩講咗我門鎖密碼？咁你自己就諗下，因為佢用料嘅方法啊嘛，佢畫出嚟啊嘛，明唔明？ 同埋嗰啲咩啊？你有冇睇嗰啲職業特工隊啊？攞啲灰咧。一啲粉咧吹到呼，跟住即刻出咗個人喺度。 咦，你真係喎！我搬咗屋之後咧，佢就係嗰啲電鎖啊嘛，咁佢就唔係料到符嘅，佢就係撳密碼嘅、 嗯。 其實我每一次撳咧，我都好驚後面係咪有人睇住，定係會唔會？其實如果佢想裝你啊，你咪擺個嗰啲即係嗰啲攝錄機咧，咁咪睇即係一個好高嘅位置，係啊，好高嘅位置，咁可能佢裝你就可以睇到你撳啲咩密碼，即係你就好似咧提款機咁樣，你要攞隻手咧咪遮住。借住唔好俾人睇到， 因為指紋嗰啲仲搞笑，你行近少少嗰啲智能門鎖，佢會特登夾起噶嘛，掀起塊掩，跟住你擺隻手指落去。如果突然間我俾人挟持住，或者 俾人攞咗隻手指， 俾人攞咗我隻手指，咁點樣咧？呢啲生物認證啊，呢我成日都好驚啊！睇得呢個職業特工隊多啦。 係其實今日我要講嗰單新聞咧，同之前有提過咧，都差唔多噶啦，都係因為電話咧，即係俾人解鎖咗而去攞咗佢啲錢。咁不過今次呢個咧就迂迴少少啦。我唔知道你上次記唔記得我哋提嘅咧，就係一個小朋友，咁佢咧就係喺佢阿媽瞓覺嘅時候咧，就偷偷地就攞咗佢電話，即刻就懟埋佢塊面定 係 邊度，咁跟住咧就衝咗入廁所，閂埋門，跟住就係咁買嗰啲點卡啊，就使咗佢好多錢啦。咁而呢一單咧就係發生喺廣西嘅。咁話說咧喺廣西上年嘅12月26日，即係 Boxing Day 啦， 一年前咯。 系啦，咁一个姓黄嘅男子咧，佢朝头早咧就打电话俾佢个 X， 打俾佢前女友，即系呢啲咁嘅日子，有个 X 打俾你，咁你可能就会谂咩事啊？咁咧呢个黄姓嘅男子咧就约佢，就当面话想咧还翻啲钱俾佢、 哦。即系系个男嘅 X。 系啦， 打电话 系啦，嗰、那个黄姓男子咧就打俾佢咧，就话我想约你出嚟啊，咁之前即系同你交往嘅时候咧，就有60,000咧，其实应该还翻俾你嘅，我哋睇下点样，即系分咗手系啦，都要处理翻呢啲金钱嘅瓜葛噶，咁样咁还钱梗系出啦，系咪？ 但呢个女仔系咪真系借过钱或者有啲金钱上嘅交易？ 应该有嘅，如果唔系佢唔会乱笠嘅，系啦，咁就出去啦。咁佢话当日下午。呢、這個黃姓嘅男子咧表現得非常體貼，咁佢咧可能即係喺啲社交網站我都知道自己個 ex 咧個前女友咧就唔係好舒服咁樣啦，咁、咧就主動咧幫佢煮飯啊，準備啲感冒藥啊，嗱呢啲咧其實就係一啲怪異嘅行徑啦。咁因為原來嗰個女仔病咗咧，就食咗佢嗰啲唔知粥定乜鬼嘢啦，跟住再食埋嗰粒嘅感冒藥。之后咧就昏睡啦，咁呢个黄姓嘅男子咧就趁住呢个前女友昏睡不醒咧，首先就用佢嘅指纹解锁咗佢部机先，即系软奶奶咁样样啦嘛，咁啊解锁咗佢部机，跟住咧佢就夹硬撑开佢个眼皮， 瞳孔 系啦，即系你瞓觉你咪眯埋咗眼嘅，佢咧就撑开佢眼皮，就揭开佢个眼帘啦，即系就攞佢嗰个人通过人面辨识功能咧。成功將佢嗰個銀行卡啦，跟住其他一啲支付嘅平台啦， 微信支付要用眼睛、 啊，係啦，要用眼睛啊嘛。咁但係原來咧，佢咁樣就咁撐起佢個眼皮咧，都通過到。咁佢又昏睡得好冧啦，咁、就轉走咗去10,000+人民幣。 哇！ 離開嘅時候咧，仲攞走埋佢部手機同埋佢件外套添。 嚇、 點解啊？俾翻件衫人哋著。 係啊，人哋病係咪先？真係衰到爆。 咁最后咧，即系嗰个前女友 渣男啊， 醒翻之后咧，即系都冇话还钱啊，再攞十几万走，咁梗系报警啦。咁但系到最后咧，就梗系人赃并获啦，就判咗佢咧就监禁，再要罚款嘅咁样。哇！咁呢一段新闻咧摆咗上网之后咧，哦都有啲网民有反应，佢反应就即系除咗话佢渣男之外咧，就真系试过咧，即系俾人撑起眼皮咧，原来系通过到呢一个嘅人面辨识。 点解你哋觉得通过唔到咧？ 因为咁你俾人撑开眼皮，即系你嗰个眼唔系平时你嗰、那个即系 function 紧个样嚟噶嘛？即系你对嘅时候， 佢认证只眼唔系认证你系咪瞓醒觉啊嘛？认证你个瞳孔啫嘛。吓，咁你撑大咗个瞳孔仍然喺度噶嘛？ 哦，所以其实就好容易破解啦，好似你咁讲。 咁、当然你咪就要夹硬撑，即系如果好似呢个情况咁。你就要夾硬撐開隻眼咯， 係 咁即係當然咧，你撐一陣嘅有啲人會醒噶嘛，咁但係呢個極端例子啦，即係落咗藥咁樣。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即係有啲匪徒咁樣，即係捉住你咁夾硬撐開你個眼咧，咁其實你嗰啲資料咧都係會俾人攞咗嘅，咁啊即係自己小心啲啦。 係啊， 同埋呢大時大節啦，大時大節接到呢啲咁嘅電話，你就小心啲啦。 係啊，所以我話即係年尾流流，如果或者咩任何節日。有个前度打俾你，最好系咩啊？ 冇听咯。聽 沉重背包怀着了多少盼望，遥远记忆正摇晃，共往日自己今天竟天各一方，但我此刻身在哪方，爬上塔尖难避免浑身不安，还有那些快乐和沮丧，问自己为什么一口气冲向他方，但我不想要答复，我早知遇到风浪，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此刻感觉风一阵。包留下了彼此挂念，还会记得到明天，共过患难的今天都天各一方，但你今天身在哪方，无法绘制图上有什么风险，无悔有天各自谈花，再看一出纪录片，流泪微笑，明日才公演。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生生不断的走。Still true. cry, I am alive. 一路或许惊心，一路或许安稳，感动是一起走过的。 2021年你做过几多嘢啊 ？Kitty， 等我慢慢计一计。 小白，不如你帮手计。 Barbie， 我都唔知点计。 无论做得多 还是做得少， 唔使咁计较， 最紧要做好本分。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即係所謂又到聖誕啊，又到聖誕咁啊！聖誕 啊，呢只歌幾時開始有嘅咧？ 哦， 又到聖誕， 盤古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 盤古開天辟地已經有嘅呢只歌。 唔係啊，即係配咗呢個中文無聊歌詞啊，係咁攞住又到聖誕。 係咪以前係咪以前詹叔配㗎？佢有一段時間將好多呢一類型嘅歌咧，就加咗啲。中文歌词嘛，不如世界真世少啲占叔噶嘛， 系 系系，咁我估呢一类型嘅歌都似系佢， 唔系占叔嗰啲引导系好多嘅 。好啦，嗱，讲翻又到圣诞啦，交换礼物梗系大家都中意玩噶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话纯粹喂圣诞节交换礼物，大家都变得好巷，喂有啲新方法，新嘅方法就可以令到大家交换礼物嘅时候咧。觉得是非一般的一个乐趣嚟嘅 ，Kitty 听住啦， 做咩？ 听住啊！ 我谂住拒绝所有交换礼物喎，今年 最普通的交换礼物咧，你听埋先，你听埋先，你会觉得好玩嘅。最普通嗰啲梗系大家攞份礼物，譬如我哋三个咁样啦，跟住咧就每人攞份礼物出嚟，跟住就抽签， 系 啊，抽咗 我 抽到中哥咁样，系啦，跟住中哥抽 Kitty 嘅，咁啊如此类推啦。最简单、最闷嘅，咁啊大家都已经抽到唔想再抽啦。好啦。如果你将抽签呢个方法改咗佢，礼物都一样咧，要准备一份。咁、当然啦，价钱嗰啲你自己定啦。咁但系你加啲限制嘅、所谓限制系啲咩咧？例如我哋今年玩一个主题咧，浴室用品、厨房用品、寝、室用品。咁大家就会觉得，咦，今年嘅主题咧系寝室用品。咁、例如个限额系500蚊嘅，或者300蚊，系咪300蚊啊？咁、我就喺300蚊呢一个限额入边咧，揾一啲。屋企房间入面要用的物品、去到做这个的圣诞礼物。咁大家呢就开始有个方向啦。啊第一我唔会盲目的咁买啦。第二有个主题。有个主题呢大家就会觉得件事开始靓啦。然后就会开始投入。 但是咁样呢如果撞埋同一样嘢嘅机率仲高咗。 係囉大家都系去嗰间冲凉液铺头。 係呀即如果系浴室嘅。 300蚊以下个 set, 全部都系啲 set。 就算唔系嘅譬如厨房咁样啦。咁可能好多人都买杯囉。 当你哋讲得通咁呢个方法我唔爱都系限制。我将个限制嘅方法再改一改。限制个 size。例如一尺乘一尺。即系你睇到个 3D 嗰个三维一尺乘一尺乘一尺。咁你就知道哦原来个盒系咁大嘅咁样。有啲可能细件啲嘅你想限制譬如 12cm 乘 12cm 嘅咁样。咁你咪用个 size 去到限制大家买嗰一样嘢。嗰、那個選擇咯，嗱咁呢個可以係寝室用品啦，可以係房間用品啦，可以係日常用品，可以係旁身嘅又得，咁、大家就會由嗰個 size 嘅尺碼開始諗啊，到底有份禮物應該點買咧咁、樣， 即係加啲條件咧。你咁講，我其實都有試過有一年好似豬年啊，跟住我哋 咁記得豬年嘅， 同豬有關嘅嘢， 唔係佢聖誕節記豬年好嘢喎， 係啊係啊，咁、因為我哋嗰個抽獎就係話要豬做主題咯，咁、後來有啲人就買咗豬年嘅。 嘅月历啊，跟住有啲啊猪嘅公仔啊，有啲买朱古力啊。 哦，咁我一定买首饰啊。 珠 珠 醒啊！ 珠醒， 你仲喺度谂珠宝？嗱，一听就知我哋咩人啊？珠二醒， 女仔就谂珠宝啊！真 呢个方法咧，大家都可以觉得，哎，好似优化咗成件事啊！仲有其他嘅，例如你将呢一个交换礼物嗰一刻咧，变成一个嘅活动。将我哋细个玩嗰啲游戏例如系咁嘅大风吹啊、争凳仔啊，如此类推，就变成一个咧抢礼物嘅一个游戏。 嗯， 咁其实就算大家系已经譬如在职人士嘅，你突然间玩翻啲咁童年嘅游戏咧，其实嗰一个 party 咧，即系抽礼物嘅 party， 你会觉得好开心嘅。 嗯， 因为你觉得抽礼物唔单止净系喺度期待个礼物，而系期待同其他人竞争而揾翻你同心嗰个感觉。 不过你有冇留意就话小白提供嘅三个概念咧，即系地方尺寸又或者系游戏都好啊，有个共通点系乜嘢？ 系咪 啊？系咩啊？ 就系咧，大家都对呢份礼物咧，已经系失去咗信心，即系要搞好多嘢， 搞好多嘢先到个礼物到手，跟住然之后就淡化咗嗰个礼物。 系啊， 既然钟哥咁讲嘅话咧， 个礼物跟住 我再有方法迎合到钟哥嘅，我哋将个礼物强化翻咯。系呢个方法嚟啦。我哋咧可以用一个方法就系、每人准备两份礼物。 嗯， 点样准备两份礼物呢？一份咧系真嘅礼物。 嗯， 另外嗰份咧，你可以称得上系垃圾。 嗯， 例如你屋企纯粹系一包零食嘅，又或者系一罐罐头咁呢啲，即系大家都觉得收到得啖笑嘅礼物啦。你可以准备两份礼物，然后你攞出嚟抽。 嗯， 跟住抽嘅时候咧，你可以用唔同嘅方式抽啦，呢个大家选择啦。你用两份礼物最大嘅一个吸引力就系你可以喺一个竞争嘅入边咧，人哋攞咗你份礼物都唔知道你嗰份礼物系好定系唔好，咁、你就强化咗呢一个礼物嗰个存在感啦，而大家就会将个 focus 咧摆咗落礼物嗰度。好啦，如果你觉得呢个方法都唔好嘅，再有个再劲啲嘅，当你咧开始譬如我哋轮流抽啦，用翻最开头基本嗰、那个抽签都得噶啦。啊，当我抽到中哥份礼物嘅时候咧，好啦，咁我抽啦。我一开咗嘅时候，哦，原来咧系一个好简单嘅 figure 嚟嘅，仲要唔系我中意嘅公仔嚟嘅咁样。好啦，咁我抽到嘅时候，哎呀，抽到点算咧？你可以选择将呢一份礼物咧系俾第二个，定还是来再抽多一份新嘅？你再抽嘅可能系譬如一个番简，我会觉得仲差。 嗯， 咁变咗大家喺成个玩乐嘅过程入边咧。多咗个选择权，同埋多咗人咧，一去到一个可以拣是与非、对与错、要定唔要嘅时候咧，就多咗好多心魔喺度交战。个游戏嘅感觉就重咗好多。 我听完咁多个唔同类型嘅选择之后咧，我发觉其实今年应该取消所有嘅活动。 点解啊？俾咗咁多好嘅方法大家，就系希望大家 就。但系呢个方法都似系逃避嗰份礼物咯、 啊。你试下， 你要定唔要？咁要再换再换。 你哋重现翻咧，就系、是。对交换礼物嗰种嘅渴求啦， 今年等你啊， 等你送俾我哋， 系啊，一齐交换礼物啦。 议员嘅欧洲防御倡议，欧盟同俄罗斯近日就乌克兰局势关系紧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话，欧盟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采取前所未有嘅措施，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演说的时候说，如果俄罗斯表现出对乌克兰的进一步侵略意图，将会面临严重后果。欧盟已经同美国密切合作，制定超越现有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准备好采取额外和史无前例的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北约成员国正是增加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并训练乌克兰军人，局势令人忧虑。他批评北约成员国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持稳定和安全，而是火上加油，令乌克兰的问题越演越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4.18，瑞士法郎0.925，加元1.284，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02点，升5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51美元，卖出1780.28美元。 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喺朝早八点，强台风雷伊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大约9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有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噶。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村。石门回旋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亚公角街去翻石门回旋处方向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亚公角游乐场。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啊。咁重复多次啦，就系石门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亚公角街去翻石门回旋处，龙尾就喺亚公角游乐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最主要咧都系慢线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啦，都受影响。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返红隧方向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百福道上山都是车多。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车龙咧排翻去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咧就骏景园。咁补充翻啦，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线有坏车啊，咁影响到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饮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慢性阻塞性肺病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黄慕年医生， 所有肺病的病人都是有三个大的困难的啦。第一呢，其实他们唞气困难；第二呢，断症困难。因为这些慢性肺病的病人很多时平时已经有感冒这样的症状啦，是吧，会有些咳啦、痰啊、流鼻水啊，咁基本上就同嗰个新冠肺炎嘅症状咧，好难分开嘅。咁你谂下啦，即系年头到年尾，咁自己又担心，其实系唔系咧？咁如果系咁，倒不如早啲打个疫苗，早打咪做安心咯。去到年尾嗰阵时候，可能系流感嘅季节，咁两样真系好难分噶嘛。咁不如早啲打，有个保险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高。2021年你做过几多嘢啊 ？Kitty， 等我慢慢计一计。 小白，不如你帮手计。 Barbie， 我都唔知点计。 无论做得多 还是做得少， 唔使咁计较， 最紧要做好本分。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好，即刻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日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好，两位好， 系听到啊，听到， 系啊，收得到啊，非常好。不过咧，港股啊，琴日都麻麻地啊，吓咁啊，转跌，低收215点咁样。咁睇到咧，国企指数亦都要跌75点啦。咁啊，科指都跌啊，跌89点。大市成交金额咧1277亿度嘅，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环球嘅股市同埋港股应该点睇啦。唔该晒你啊， 好啊，嗱，讲到呢一个。金融市場風起雲湧啦，呢一個星期咧都真係大家都即係感受至深啦。因為嗱，淨係中美嘅博弈咧，都已經令到我哋香港市場咧就為之一咩咧？為之一震啊 嚇，係 去嗰個震啦嚇，咁啊又試翻咧接近年內低位嘅水平啦。嗱，當然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講到中美博弈，我諗我都警告過，即係都好長時間，亦都講咗好耐就話。大家第一唔好寄望住當阿拜登上場咧，呢、這個中美博弈就唔會存在。中美博弈咧係永遠都存在嘅。而第二樣嘢咧就亦都非常之影響到股票市場嘅表現。咁當然大家尋日就會好感受至深，就係見到例如藥明係哇成分股嚟嘅喎，做咩事一跌又跌兩成咁？即係今年咧，我哋好似都已經係習以為常咁，就算係一啲藍籌股啊、恆指成分股啊。有咩事呢風吹草動呢個股價呢一跌就跌兩成呢即係好似呢都係一啲好正常不過嘅事嚟嘅啦好似之前啲賭股啦尋日啲藥股啦都真係呢都幾驚嚇嘅嗰種咁嘅狀態。嗱不過呢即係講到喺而家呢刻呢即係老老實實你話睇環球成個市場嘅表現呢即係除咗你話即係繼續都要即係睇到實呢而家呢一個嘅即係中美嘅博弈對於唔同嘅板塊影響咧，譬如話而家講緊話，哎呀，可能會有個即係實體清單，又會再加啲公多啲公司落去，可能大家會諗，即係唔係咁大件事嘅啫，因為你就算加落去都好啊，咁又唔代表呢啲公司有好多生意係同美國做，咁但係咧其實咧尋日點解啲藥明啊呢一類都跌咁多？因為即係個關鍵就係話。當大家會諗就係話，如果呢啲嘅公司佢本身一啲嘅主要嘅技術，又或者主要嘅某一啲嘅零部件嘅產品，係真係要同美國去入口嘅話咧，咁可能就會影響咗佢成個產業鏈啦。咁啊調翻轉啦，如果佢真係一啲研發結果啊，啲嘅產品啊，係會出口去到美國嘅咧，咁啊真係唔使諗啦。所以咧呢兩件事咧就令到個別啲股份咧就即係震騰騰咁啊，股價跌咗落嚟。其實甚至乎，哇！市場傳聞嚟嘅啫，而家呢一刻都冇呢樣嘢嘅噃， 好 靈，即係咧個股價咧就即係跌咗落嚟先，咁所以咧呢個都係即係有少少無奈啦，咁但係亦都係即係大家都要即係明白就係成個環境咧大氣候就係呢件事咧都會繼續困擾住市場，甚至乎可能去到即係出年咧都會繼續係呢個情形咯嚇。 出年。可以過到都算 出年就出年先算啦， 都係的而且話即係博弈有排教咁樣。咁啊，講講另外一樣嘢，的而且咁啊，之前都講過啦。由於我最近咧即係買嘢多咗啊嘛，咁啊令到咧呢個航運股咧都上升啊，因為好多嘢喺其他地方買翻嚟啊嘛。咁啊挨近年尾咧，咁我繼續買啦。哇，估唔到咧呢個航運股嘅盈利咧 繼續急升添，而且仲日睇到有啲報章咧，仲話喂都仲未見到呢個上漲嘅盡頭，係咪真係喺呢一方面嘅板塊可以睇高少少添咧？再 嗱，應該咁講，講緊航運業，講緊佢哋嘅整體嘅業務嘅表現，以至到佢哋股價咧，又未必係同一個方向，同一個部分嘅。 嗯， 如果你話純粹講航運類嘅股份咧，其實早喺個零兩個月咧經歷咗一個少少嘅調整之後咧，而家都普遍都升翻曬啦。當然我哋就咁講航運股都係一個好籠統嘅形容詞啦， 嗯， 即係講緊可能係即係由呢一個嘅集裝箱嘅運輸啦，即係貨櫃碼頭嘅營運啦，到到乾產貨運輸啊等等啊，貨櫃嘅製造啊咁樣。咁但係總的來說，其實都係一個就係航運業咯，叫做。咁我覺得咁嘅，即係話係咪真係可以繼續睇高一線呢？我都記得過去喺即係陳光嘅時段都有分享過，即係OK，博航運股繼續上，運費繼續升，咁其實咧某程度上股價反映咗一切。咁但係你話留意一下做集裝箱嗰啲咧，可能都有運行。咁其實個別就真係，我講完之後咧，經歷咗一個少少低潮之後咧，而家係可以用一飛沖天去形容咯，升咗好多下。咁不過咁，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如果你話啊，因為即係好似都冇咩好買，馬來啲航運股起碼始終個運費價格啊繼續上啦，需求咧仍然係喺度啦，咁新船又唔係咁快落到水啦，咁短線會唔會有機會都係繼續即係做好咧？咁如果你話睇而家呢個數據咧，我只可以講就係話即係又未話去到好。即係水尾嗰只，咁但係咧，大家亦都要即係唔好忘記就係去到而家呢啲水平咧，就即係都又叫做咧升翻去近期啲高位，咁啊亦都有少少高處不勝寒，因為而家始終講緊即係外圍美股又驚佢回啊，咁跟住咧講緊呢一個即係好多嘅板塊亦都已經係即係跌咗落嚟啊，咁但反而佢就係一個比較係歷史高位嘅附近，咁所以就即係叫做應該咁講啦，反映咗呢一個樂觀嘅情緒啦。 嗯，咁啊，再叫 Dicky 咧睇睇啊啲 ATMXJ 啦，咁啊见市况闷闷地啊，当然咧散户通常都会咧冲翻入去呢几只股份嗰度，咁啊博佢咧反弹嘅力度比较大一啲啊，近排咧就少咗啲人提啲美团，或者咧关于腾讯以至咧阿里巴巴都真系少咗啲关于负面嘅消息啦，此刻嚟讲啊吓，咁当然即系呢一类嘅消息就突然间又会出嚟，哇或者。大家都摸不着头脑嘅 ，Dicky 点睇咧 ？ATMXJ 或者对于呢一扎嘅股份，你有啲咩评价咧？ 嗱，其实咁讲，如果你话真系讲美股嘅 fan 同埋我哋香港 ATMXJ 咧，咁啊唔使讲啦，即香港嗰几只咧跑输咗都好多下。咁但系而家亦都有个讲法，或者我即系数日前自己嘅专栏都有提到，就系话。你話講美股高處不勝寒，甚至講美股係咪真係咁理想呢？嗱，當然即係我唔係話推介下，即係譬如我分享我個人嘅投資組合，我揸得最多就係股神啊、旗艦啊、Berkshire Hathaway， 咁啊真係嘅，都係叫做一個歷史高位附近喎。股神啊，真係所以真係名不虛傳喎，即係新舊經濟共冶一爐，但係佢都真係跑贏好多人，包括契媽啦嚇。咁大家而家就唔再認啊 ，Catherine Wood 做契媽啦，我知道。咁但係咧，你話講到即係。ATMXJ 咧嚇，即係各遇有前因遇後果嘅，即係比較複雜嘅。因為嗱，首先第一件事，中美博弈下咧，內地監管機構對於佢哋網絡信息安全啊，又或者對於佢哋其他嘅一啲嘅監管啊，平台監管啊，數據監管，咁其實咧就嗰個力度都越嚟越大，咁亦都真係對於佢哋做生意嗰個嘅過程咧係有啲影響嘅，甚至乎有啲。已經係被處罰罰款啦，有啲譬如話對於騰訊嚟講，限制佢哋玩即係手機遊戲嘅時間啦咁。不過咁即係佢哋都爭氣，有啲喺海外都做得好嘅，騰訊嘅旗下有啲遊戲喺海外嘅收益都好唔錯嘅咁。但係咧，即係你話喺而家呢一刻，你話即係究竟係跌到一個盡頭未咧？即係好似跌完彈完彈完又再回咁樣。我自己嘅講法係咁。我覺得佢哋估值都已經係反映咗好多利淡同負面嘅因素。甚至乎咧，而家呢一秒鐘咧，其實嗰個吸引力都相當之大嘅，有個別啲即係新經濟嘅股份，包括頭先提嘅 ATMXJ， 咁就甚至乎有啲例如好似小米咁，好似真係即係一沉不起嘅喎，高位回落嚟，即係好似隻隻都而家就嚟要係咪要跌一半跌半先至夠皮咧？咁樣個幅度，咁但係真係好多嘢影響佢哋咯，譬如話個晶片嘅短缺啦，即係中美嘅博弈啦，市場嘅影響啦，競爭嘅關係啦，即係都仲係好多嘢影響。但我一句講齊，我覺得個股值都好低殘㗎啦。即係如果你話一籃子咁 掃曬佢，咁但係又話哇，逐手計又即係個比例好難計，咁就一係就追蹤買一啲即係追蹤住恒生科技指數嘅 ETF 咯。咁當然你話即係今日仲有一個大話題，一陣可以講下就係即係聯儲局啦、議息會議啦。咁但係其實議息會議嘅結果咧，甚至鮑威爾一路都接受緊訪問啦，我都一路睇住佢聽佢講嘛。咁啊，都同預期差唔多，咪就係話將會加快嗰個減少買債嘅步伐，同埋加息嘅步伐都會加快。咁呢樣嘢。就真係唔使鮑威爾今日講啦，我前排都已經同大家講咗啦，所以咧就預咗嘅呢樣嘢有唔係太驚嚇嘅，對於聯儲局嗰個嘅即係話今年度最後一次議息會議嘅一啲嘅結果啊。 嗯，咁希望股票市場都盡快消化得到啦。係啊，咁啊 ，Dicky 派咗粒定心丸啊，咁啊，散股民又安心一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我持有阿里巴巴嘅。 好，唔该晒 Dicky， 我哋听日再倾咯，好嘛？拜拜。 唔该 Dick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月さしてよ喜ぶように泣いてみせてあげる夜は儚く生きるに長い壊れたワルツを奏でる。2021年是这一位女歌手丰收的一年，网上串流平台四月份的第一张大碟，六月份在东京演唱会，十一月的时候为电影打算一直单身演出主题歌曲。李斯娜最开心是能够演唱会成功，因为同一时间她学懂了如何将紧张化成力量，变成追求不断开演唱会的女歌手。疫情之后会不会有机会来香港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Nishina Debbie。星期我哋揾到日本女歌手 Nishina Debbi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同阿钟哥同小白讲下呢个优惠先啊，咁都系嚟自消委会啊，户外功能嘅外套，咁啊十六款啊，比拼下啦，咁啊行山装备咧贵就唔一定好咁样，咁啊钟哥都系轻身上路啦，即系冇乜 大吉利是啊， 晨早流流， 晨早流流， 我都真系都有水广告要同你讲， 晨早流啊， 即系系啦，轻便个轻啫，系咪先？轻便嘅轻啊， 跟住再孤身上路，冇， 简直左右对。 唔会，轻便啲，因为依家咧大家 好少讲啲大吉利是嘢噶嘛佢， 因为咧依家唔咩啊，即系唔使着啲好厚嘅衫，即系我想表达嘅就系、是，即系有阵时着啲衫，旧时我哋成长嘅年代咧，哇着到好厚身嘅，即系重突突咁，系啦轻装上阵咁样， 系呢个好啲，少厚与薄咧。喂，我哋僆仔時代，因為冇羽絨呢件事噶嘛。 我細個成日著棉襪咯，我細個。 係啦，佢啲棉襪喎，好厚身啊。咁嗰陣時咧，細個一定係真係成日話啲細路咧著到成隻粽咁樣。 係啊係啊， 一層一層咁包住咧，係包到點樣咧？系喐唔到嘅，即系啲關節咧， 機械人咁樣噶嘛， 機械咁樣。 誒、哎，我記得，因為我細個咧會著嗰啲咩羊毛底衫， 嗯， 跟住咧仲要再著嗰件冬季校服嗰件白恤衫， 係啦， 係啦，跟住然後仲有一件冷衫， 冷衫， 跟住仲有一件校褸， 係啦， 四層。 所以咧，基本上你手嘅活動機能咧係、打咗個六折嘅啫， 千祈唔好打波啊，好易食波餅噶， 係啊，喐唔到。 褲都要著兩條，我記得舊時候要著呢、這個登心絨褲啊， 係啦， 你仲記唔記得有登心絨呢？ 都有嘅，而家都 有啊！ 我哋上富士山都系嗰啲褲嚟噶， 系啊，真系啊！ 不過唔係話即係唔係好潮流呢啲嘅東西嘅， 遲啲可能又會潮流翻啦。咁啊，睇翻呢個報告咧，就發現咧，喂，大概600蚊到咧，就冚贏成1000蚊嗰啲品牌咁樣。有陣時消委會都成日做啲平嘢又好嘅一啲測試。 消委會嗰啲報道咧，即係佢入邊行山系列嗰啲，我睇好多。因為咧，我見到之前佢曾經比較過就係嗰啲行山鞋，亦都比較過就係行山嘅背囊。佢都做過呢啲唔同嘅調查嘅，咁佢嗰陣時已經強調咗一樣嘢，就係發現咧一啲價廉 但是物美喎，真係，因為平即係你幾百蚊嘅，佢擋得住嗰啲即係賣成幾千蚊嘅背囊啊同埋鞋啊，佢甚至乎有啲我哋公認為咧，即係大家自己上翻消委會嗰度睇啦，有啲公認為咧係傳統嘅。名牌行山鞋咧，啊，竟然嗰陣消委會調查上面一睇嘅時候，咦，都係真係好一般啫、啊 嗯， 反而係一啲真係平平地，但係即係個樣嘅真係普普通通嘅，嚇、啊，竟然間咧性能上面咧係優勝、 啊，係、嗯、啊，同埋即係出嚟咧話嗰個防水效用啊，因為啊今日嚟講都有機會有啲一兩陣微雨啦、嗯，早晚 同埋朝早都有， 係啦、 啊，輕輕一浸， 咁所以你話著呢啲功能戶外衫咧，咁如果有個防水功能啊好啊，啊消委會就直情再測試埋咧，如果一啲有防水功能嗰啲咧，都系用翻最傳統咧 GT 嗰啲咁嘅防水布料咧，即係大家知噶啦、 哦， 就會比較咧穩陣一啲。我有陣時咧買鞋啊，或者買呢啲裝備咧，都見到呢啲功能嘢咧，都想啊攤埋嗰個叫做防水功能咯。 嗯、 不過咧都測試過咧，其實唔係每一個防水功能咧都係盡如人意嘅。有陣時咧即係攞杯水倒入去咧，佢間唔時都會滲漏咗一啲出嚟 㗎，亮浸浸嘅裏邊可能 係啊。咁所以大家就要揾翻个测试或者揾翻消委会嘅呢个报告咧，去睇多啲啦。咁啊，总的来说咧，就系、是、越贵咧就未必一定好嘅。 所以关于价钱呢度咧，咁、你哋会通常朝边个方向谂啊？即系第一个咧就系、是、我质疑平嘢系咪真系差啲？ 嗯。 第二个质疑咧就系、是。贵嘢系咪真系咁好啊？ 哦、 但我通常我系偏向于后者嘅，即系我通常见到一件货嘅价钱咧，或者嗰一类型嘅嘢咧，我第一样嘢谂嘅就系、是、我点解要买咁贵啊？贵嘅系咪真系好先？ 系 我一定系质疑咗呢一样嘢先嘅，因为我偏向于咧觉得平嘢都有好嘢嘅。 啊，系啊， 有啲人系唔信噶嘛，平边算好啊？一定系垃圾，贵嘅必定系矜贵咁样噶嘛。 唔系，同埋你今次因为嗰个大型连锁嗰个品牌咧 ，D 字头嗰个咧，运动品牌咧，其实佢有啲月下货咧，几抵玩。反而嗱，当然啦，功能嘢即系小白就知道行山装备咧，冇话月唔月下噶，系咪先？ 系啊。 但系咧，佢就会。间唔时有啲，譬如五百零蚊嗰啲行山鞋咧，佢减价嘅时候去到两百几蚊咯。咁、我觉得喂，如果功能性系真系符合得到嘅，咁亦都系相对抵玩嘅。其实大家都可以谂谂咯，不过就要等咯。有阵时我哋买嘢就系嗰个冲动消费，就系、是、啊，即刻要即刻买，听日行山即刻买。其实亦都唔系好事嚟啊，小白。 问多啲朋友，攞多啲口碑，睇下啲意见系点。因为某啲牌子咧，佢可能出背囊好啲，有啲牌子佢出鞋好啲。有啲牌子要出棍好啲，有啲可能出风褛又会好啲嘅，系啊，好麻烦噶，即系成身系唔同牌子， 每样都要学噶，好似啲模型咁样咯， 系啊，我问下小白问咪得咯， 我都得，或者小白上台系可以咪讲。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二月十六日系一年嘅第35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5日。1997年12月16日。东京电视台播出电视动画《精灵宝可梦》第38集，由于这集后半段画面出现运用与平时不同的动画技术，处理场面中出现的爆炸特效，导致部分观众观赏的时候感到不适，甚至晕倒，造成685人送院治疗，成为全球史上引发癫痫突发症状最多人数的电视节目。第38集《精灵宝可梦》被永久禁播，就算海外授权版亦未曾播放呢一集。之后动画被勒令停播，直到1998年4月16日解禁。事件亦令到任天堂股价大跌。12月16日出生的朋友极富想象力，亦惯于在自己的世界先发挥到最高的工作效率，有能力完成需要消耗大量精力的事，只要立定目标，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天马行空的动画工作是不是可以发挥你性格的所长？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奇幻的动画画面令到我们身体有超乎想象的反应，现实世界的画面可以令到什么事发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年头十个月，警方共录得超过13000宗同科技罪案有关的案件，较去年同期上升24%，受害人合共损失大约24亿港元。警方相信疫情期间市民网上活动大幅增加，令网上罪案上升。警方今年9至11月配合国际刑警采取打击行动，移除15个具备指挥及控制功能的僵尸电脑伺服器，近2500部被操控的僵尸电脑设备，以及移除过千个钓鱼网站。另外亦都有一些案件涉及网络闭路电视镜头、网络储存装置、家用路由器以至是影印机等被入侵，装上恶意程式用作网络攻击，亦都是私人机构的网页伺服器被恶意程式入侵，以进行秘密挖掘加密货币，历时达3个月。一名46岁休班警务人员涉嫌藏毒同在药物影响下驾驶被捕。警方毒品调查科人员昨天下午在八乡锦上路截查一名在私家车上的可疑男子，在车上检获 1.9 克霹雳可卡因，市值是大约3500元。那名男子被捕。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进行刑事调查和纪律复检。美国联储局结束今年最后一次政策会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在0-0.25厘的区间不变，并且加快缩减买债步伐。去年一月起，每月资产购买规模缩减300亿美元，较现在多一倍，一月买债规模降至600亿美元。联储局又说，多数货币政策官员认为去年年底之前可能加息3次，合共0.75厘，目的为压抑通胀。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预计明年3月结束买债，指出经济发展和前景反映应该加快缩减买债。近期 Omicron 变种病毒对前景构成风险，但是预期经济仍然将会快速增长，劳动力市场将会继续改善，但通胀率仍然高于2%的目标。他认为加快缩减买债将会可以更好适应经济前景，即使资产负债表停止扩张，金融环境仍然宽松。美国白宫首席抗疫顾问福奇说，目前可供应用的新冠疫苗加强剂对 Omicron 变种病毒有效，似乎不需要研发针对特定变异病毒株的疫苗。福奇指出，虽然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效用受到 Omicron 的严重影响，但是疫苗仍然能够在防止重症方面为人体提供相当大的保护。福奇有引述英国卫生当局的资料，说加强剂疫苗可以对 Omicron 导致的轻症提供70%-75%的保护。有关资讯清楚反映，假如民众未接种疫苗就应该去接种，如果已经接种了疫苗就应该去打加强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14.18，瑞士法郎0.925，加元1.284，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73点，升5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96美元，卖出1,779.2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有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几宗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开始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喺石门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亚公角街去翻石门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渔民新村。咁后面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慢车。 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就系、是、石门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车龙系排到去亚公角街，近住渔民新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对出。黄珠路出翻屯门公路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龙日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系未消散啊，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对出。黄珠路嗰边咧，车龙排到去龙日村。海皇路上翻黄珠路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九巴车厂对出。咁至于较早前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就系太子道东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排到富豪东方酒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呢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嗰边咧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嗰段咧就慢车，排到去明爱医院；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都系车多，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都系排到星河名居；七咸道北去尖沙咀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呢一段咧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对人仁慈，即是对自己残忍。 半途呢行真的好忙啊嘛，下次呢啲嘢你梗系要记得提我噶啦。 呢啲嘢点解要我提你啊？ 总之零件吩咐咪帮你搞咯，个客你自己搞掂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Misha 饰演的钱世华耳仔软的性格怎样影响他在职场生存，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和你奋力展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今日讲呢套咧，当然咧都喺你哋出生之前嘅剧集。 嗯， 但系今次呢个剧咧，我只系讲个开头。 我是一定不可以讲个结尾的。 点解？ 唔可以剧透啊？ 因为推理剧 咗噶咯， 推理剧嚟嘅。咁可能有啲朋友想重温或者唔记得咗，因为年代久远啊嘛。咁如果佢再睇嘅时候当新剧睇，哇、你讲咗个结局，因为推理剧你唔讲得个尾啊。 系。 嗱，咁呢个呢套咧就系1980年，未出世啊，大家都 未啊。 发现湾有冇听过？ 冇喎。 呢个系本地剧集嚟噶， 香港噶。大台拍噶、 哦，我真系未听过喎、 啊。 边个做噶？ 嗱，咁呢套戏里边咧就有好多演员啦。 戏定剧啊？剧 电视剧， 电 视剧五集嘅啫。 我好有兴趣、啊，因为嗰个年代咧做啲悬疑剧咧可以更加天马行空一啲啊。 咁又唔系天马行空，因为呢套戏咧其实改编自日本嘅推理小说《犬神家一族》嘅、 哦， 即系改编嘅。咁、演员包括咗林家华啦，咁呢套亦都系林家华当年喺丽的电视。过档无线嘅时候第一套电视剧， 加马哥啊， 咁又离开咗我哋嘅佩珊姐，欧阳佩珊啦，咁、秦王啊、国锋啊、金国卫啊、丹爷啊，即系而家爱回家嘅时候啊，咁罗兰姐啊，咁有好多人演出嘅。好啦，咁点解话呢个古仔咁吸引人呢？因为当时其实都有少少惊睇嘅时候，因为佢每一次开头嘅时候咧，佢会有一首叫做嗰啲童谣啊。咁就會做一個戲個引子咁樣，當然係恐怖啊！咁我講一講，佢就改編自《月光光》嘅，咁佢就話啦，一開始嘅時候，月光光照地堂，毛家有隻大豺狼，因為佢成家人講嗰家人姓毛噶嘛，狼夾空冇陰功，子孫難有後患，捉禽虎斬身虎，香果園等條船，船下底。有隻無頭鬼，咁就咁樣去開始，就講到好懸疑咁樣啦。 哇！啲細路仔一睇到就驚。 驚、 好啦，咁究竟呢個故仔講乜嘢呢？嗱，講下後邊，我講咗成個故事架構，你哋大約就會知道究竟想做乜㗎啦。 嗯。 咁我話說咧，上世紀嘅40年代，咁呢個改編咗㗎。係 係。 喺澳門咧，有個地方係發現灣啦，佢話有一個大宅。咁呢個就係澳門首富毛英傑，咁啊劉丹飾演嘅，咁佢就喺嗰度咧就自己一個地方啦，咁佢有三個唔同太太生嘅女同佢一齊住嘅，包括咗有大女阿毛美英、二女毛美德同埋三女毛美靜，咁三女嘅丈夫三個女嘅丈夫咧。全部都是入罪的、 就是、因为太有钱了 太有钱了、 全部都是入罪 的、好咩好前瞻喎、这个作品、 好啦 但是日本的记住个原著是日本的 他改编的咁大女个丈夫就好早过咗身啦咁就剩返佢个有生咗个独子嘅咁就阿毛国忠咁呢个呢就阿林家华饰演嘅咁但係呢佢就走咗去打仗嘅当时即係喺个戏里面佢走咗去打仗嘅咁啊，即係下落不明，又唔知佢去咗邊啦。咁另外，兩個女亦都有各自有一個仔喺度一齊住啦。好啦，咁點解呢個澳門首富啊，毛英傑咁有錢呢？原來話佢當年輕嘅時候咧，佢就得到一個南洋富商叫做龍北海提携佢，於是乎咧佢就揾咗好多錢啦，而且同佢就好好嘅。於是咧仲打造咗三個金器俾佢，就包括咗叫做竹。琴同埋斧，即系有个琴，有个斧头同埋啲竹咁样咧，咁、有意思嘅，咁啊希望你刻苦勤劳同埋可以富足， 哦、 即系有呢个意思咁样。咁、呢个三个家传宝物嚟嘅，要代代相传啦。好啦，咁点解话同呢个人点解有咩关系咧、因为呢个人嘅外孙女啊，杜若琳，即系欧阳佩珊饰演嘅、就收就俾呢个澳门首富收养咗，咁、所以住埋一齐啦。好啦。咁到澳門首富過身啦，於是乎咧，大家就會睇嗰張遺囑啦，就係張遺囑嗰度出事啦。咁佢就話，如果嗰張遺囑上面寫，正話講咗話一路冇出現過嘅長孫阿國忠翻嚟嘅話咧，一定要等到佢翻嚟，先至可以開呢張遺囑俾人睇嘅。即係如果佢一路未翻，一日唔可以講，唔可得。但係咧有期限，一年。如果一年之內佢都唔翻嚟。就开啦、如果一年之内翻咗，咪开咯。好啦，咁佢就话突然之间，正当呢个澳门首富英杰过身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出现， 林家华， 就系、是、林家华。但系呢个系边个咧？因为咧 佢話呢個人佢翻嚟嘅時候就話：我就係阿長孫啦，阿國忠。但係我因為打仗面容盡毀，佢一路咧就要戴住個面具嘅，睇唔到個樣嘅。咁究竟呢個係咪先？咁但係你係當時即係點解個古蹟會放喺40年代咧？你冇得去驗啊，即係你唔可以驗佢係咪你係咪就係當事人驗唔到啊嘛？因為我話我係就係， 但身高體格全部 好 似好吻合， 但係性情同以前唔同。咁但係咁你可以話，因為佢經歷咗打仗，所以咧佢咪個人個性格變咗咯。咁可能有呢個機會啊嘛。好啦，咁但係跟住落嚟就佢話如果。佢翻咗嚟之後，咁嗰個遺囑咪要開啦。咁我開咗之後點樣咧？佢話原來全部嘅錢就交曬俾 阿忠， 唔係啊，係交曬俾歐陽佩珊飾演嗰個外孫女啊，一個外姓人。 係。 不過咧，佢係有一個條件嘅，佢話一定要佢喺同其中一個長孫結咗婚。你就可以立晒所有嘅遺產啦。咁、 哦、 但係如果你唔嫁俾佢哋嘅話呢，又或者如果另外嗰其他嘅當事人過咗身呢，咁跟住呢就可能係國中攞晒喎。咁、 哦、 所以就因為有咁樣嘅先決條件底下，咁究竟呢份遺囑點樣開呢？好啦，咁呢個就係成個故仔嘅背景設計啦。 幾好睇喎，呢個故事好好嚴密啊，即係個劇本。 咁跟住點樣去開始呢個故仔呢？咁、佢就話原來負責保管啊英傑遺囑嘅律師樓職員啊周勇仁呢，咁佢就好多錢㗎喎，唔好理咁多，靜靜雞開咗張遺囑出嚟睇。點知發覺，咦？如果張遺囑咁樣寫嘅話，必定會有事發生，因為你睇到噶嘛。一係就一個外姓人攞曬，你如果你嘅先決條件就係你要嫁俾其中一個，咁即係話，如果呢其中呢幾個人過咗身嘅話，就你攞曬，咁即係會引起好多嘅可能性啊嘛。 即係唔係平均分配啦？唔係平均，係嗰種嘅方法。點 解變咗溏心風暴咁嘅？好似 但係佢係一個偵探懸疑故事咯。好啦，咁跟住咧，佢就喺香港就揾咗一個私家偵探阿秦王啊，即係當時就唔係肥王啦，就嗰只秦王冇咁肥啊。咁佢咧就係一個私家偵探，佢咧就話：喂，你可唔可以幫我查一查究竟成件事背景係點樣？因為佢都驚啊嘛。點知佢哋兩個都未見面。呢、這個負責遺囑嗰個律師樓職員啊，周勇仁咧就俾人殺咗，係啊，咁於是阿秦王飾演嗰個偵探啊董一平咧就要去查究竟成件事內龍去脈究竟係點樣啊、 嗯？ 所以我話去到最後我唔講得個結果俾大家聽，因為個結果咧就係、是、當然啦，總之啊後邊係陸陸續續。有一啲有可能承繼遺產嘅人，都先後被殺嘅， 系 咁跟住一路估緊究竟誰是兇手啊？ 好睇啊！ 係咯，好睇喎、啊！你知道結局噶嘛？ 我知道啊！ 你覺得 你知道結局啊？ 你出我年代啊嘛？ 唔係咁，我 double confirm 啊！咁你覺得出唔出人意表咧？即係你有冇話去到中段我已經估到啦咁樣？ 嗱，我即係當然我睇嘅時候咧，就年紀尚小，我就唔係好中意睇呢一類型嘅戲嘅嗰陣時，咁我都係一个古仔睇啦，咁而家望翻转头嘅时候，其实唔难估嘅。 哦， 不过咧，佢成个设计咧，你真系好似睇紧因为佢个古仔佢系个编自金田一耕助嘅一啲故事啊嘛。其实你都系估到啦，一间大屋，好有钱，即 系 凶手一定系其中一个。你只不过系睇下边一个最似嘅啫嘛。咁通常最老土嗰啲噶嘛。最似嗰個咪唔係咯， 最似嗰個就係最唔似嗰個，即係嗰啲女家佣啊、女仆 啊、 弱勢啊、 護士啊咁嗰啲咧， 佢有好多呢啲角色嘅。不過唔係，都係其中一個當事人咁樣啊。咁如果呢一類型嘅戲咧，而家其實相對喺電視台去翻拍係比較少嘅。咁但係其實咧，我都即係大家不妨可以試下再拍呢啲嘅。點解咧？因為真係個成本係偏低。一个景拍晒喺间屋里边啊嘛，所以不妨试下睇呢套《发现湾》。 伴你去找，不怕远途未畏难，寻觅是我的真，踏平万水千山。 在远方，有个弯使我远离俗世烦，宁静在我心，突然幸福已在眼。就从内心去盼，看透一切不容追，世态只使你迷幻，种种变化不断再轮回，爱恨循环往返，幸福远近寻觅自我的真，就从内心去盼。 我是 Kitty， 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喺英文嘅对话里面，如果叫人哋快啲冷静起嚟啦，好多时我哋都会话 relax。relax， 但是最近就出现了一个新字去代替 relax 这个字了。到底这个字是什么呢？林慧转头话你知。在英文的对话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叫人快点冷静起来啦，我们都会说一句 relax， relax， 我哋都讲过，英文有好多字都系用 blending 嘅方式将佢结合嘅，即系例如 hungry 加 angry 就变成 hangry 嘅道理 ，motor 加上 hotel 就变成 motel。今次要讲嘅呢一个，既系想人哋冷静，又想人哋放松嘅字，其实都系一个合成字。不过呢一个新字就是由大家熟悉的两个字 chill 同埋 relax 所结合而成噶啦。chill c h i l l 本身有叫人冷静嘅意思，而 relax 好明显就系叫人哋放松啦。而今次呢一个新字 chill 加埋 relax 变成嘅咧，就读作 chillax chillax。意思就是叫人快啲冷静起嚟啦。两个叫人冷静的字结合埋一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有加强冷静的作用呢？记住啦，除了可以讲 relax 之外，还可以试下用这个新字 chillax chillax。 讲啲搞笑啲嘅嘢啦，咁啊，福布斯咧十五大最有钱嘅虚拟角色，问下两位拍档咧， 虚拟角色啊， 系啦，知唔知系边啲？通常都系电影角色， 哦，即系嗰啲虚拟世界，虚拟世界嗰啲作出嚟嘅， 蝙蝠侠、Iron Man 嗰啲 friend 咯，系嘛？ 最有钱系黑豹啊嘛。佢有成個國家啦， 喂，但係阿文又富可敵國喎，佢哋又話 馬加納有錢啲嘅，因為佢出產嗰個飯盒金咧，賣到個錢啊嘛， 你 you win。 好啦，咁啊睇下福布斯係咪咁睇，鐘哥都講咗啲説法出嚟，頭先都講啦 ，Iron Man 同埋 Batman 咧都唔係最有錢嗰啲啦，最有錢嗰啲咧你哋都未必估得到，但係 咪住咪住，唐老鴨嗰只有隻。是他有个阿叔又有金库的嘛。 是啊，唐老鸭阿叔。 是不是类似这个有错？ 第一位就是唐老鸭阿 叔。Yes! 是 啊。 我竟然估中啊。 因为他有 钱到。自高自叔叔啊。 是啊是啊。 这个名字就不知道了。 个名字真的不记得了。他有三只东西成日跟住他尾的嘛。 还有呢，根据说法是这样，根据故事原创者这样讲，他拥有城入面呢 99% 的产业，即是即是得 1% 不是他的地主，他基本是大地主来的。并且拥有一个金库咁样吓，佢咧多钱到咧可以金库嗰度游泳啊！ 系啊系啊，我有睇过呢个，我有睇过。 系啦，1930年咧，佢发现自己成为咗世界首富啊吓，跟住性格就变得固执啦。福布斯啊， 好老土啊， 系福布斯啊，预计啦，呢个史高治叔叔咧拥有啊$654亿嘅资产嘅咁样，咁呢个福布斯估出嚟啦，咁啊第二位咧就系 边有得估啊呢啲 哈比人嘅历险记入边其中一个角色啊吓，咁啊呢个我又冇乜睇，因为我觉得The Lord of Rings 咧哈比人我已经睇够咗哈比人同埋咕噜 够啦， 好啦，第三位咧就系呢个啊 Twilight。即是这个吸血新世纪啊入面呢那个小镇的医生。 啊、 即是Edward 的爸爸我没记错、哦。你记不记得吸血新世纪未白晒晒那个吸血新世纪。 不是我杯茶。 哦、你没看是吧，总之他都是富可敌国的，好劲抽啊。咁第四位呢先去到呢这个钢铁奇侠啊 ,Tony Stark 咁样啊。他呢就拥有$1,124亿嘅资产啊，福布斯估计啊，呢个 Tony Stark 系有钱嘅， 系啦， 咁啊，跟住咧啊，第六位先系蝙蝠侠，蝙蝠侠只系城入边有钱嘅人嘅，啊，佢又冇计黑豹咁样，咁我觉得唔 fair 啊，咁你可以 critics 翻 佢呢度系咪未开始，即系未开放啊？系咪喺未开放之前啊？大家 冇理由 开放咗噶啦，佢第九位已经系权力游戏，同埋第八位系格雷的50度色戒，佢个企业家。 不过呢度咧，成日我觉得有一个系遗留咗嘅，即系首先佢应该有个年期咧， 系啦。 咁如果佢冇嘅话，遗留咗一个嘅。He-Man 里边阿 He-Man 咧，其实都系王子，阿当系王子嚟噶嘛。 系， 系啊。咁佢有个骷髅头好似对领 骷髅，系啊系啊。咁都冇计力量啦。 系啊，佢唔计佢， 系真系。 但佢系咪佢个国家穷啊？ 咁啊唔啱喎， 咁係佢哋都冇乜成件衫着到嘅，全部都係一忽忽， 都要靠自己练肌肉。你諗下，都冇乜 fashion 可言。 呢、這个就係福布斯公布嘅一啲虚拟嘅有钱人啦、啊。 做 E-Man 就惨， 虚拟世界得淡少 啊。 咁喺新界區啦，石門迴旋處由於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而家石門迴旋處一帶咧就擠塞。咁亞公角街去翻石門迴旋處方向啦，而家車龍排到去亞公角遊樂場對出，咁亦都影響到咧一帶咧係車多噶。咁包括係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啊，都係比較擠塞，咁都係受於一個交通意外影響啦。車龍排到去白石角對出，咁喺九龍啦。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油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站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啦。咁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嘅交通意外清理好，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龙翔道去观塘啊，近住虎山道泳池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喺港岛区高士威道近住北角啦，高士威道啊去北角方向，近住怡和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咧影响到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怡和街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快线咧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嘅。咁另外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咧就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喺仁爱街市。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对出咧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仁爱街市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丽城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在香港，中西荟萃，古今文化汇集，你的一票可以令香港发展更多元。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3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点半至夜晚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对人仁慈，即是对自己残忍。 半途呢行真的好忙啊嘛，下次呢啲嘢你梗系要记得提我噶啦。 呢啲嘢点解要我提你啊？ 总之零件吩咐咪帮你搞咯，个客你自己搞掂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劲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Misha 饰演的钱世华耳仔软的性格怎样影响他在职场生存，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和你奋力展翅。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佢嘅圣诞唱片咧，长卖长有，今年已经嚟到第10周年，亦都回归乐坛，换到一首全新嘅圣诞歌啊！嚟自加拿大嘅 Michael Bublé 啊 ，Christmas Sweater。 You poured the brandy, baby, dressed the tree. I got the table looking Christmassy. Wrapped up presents, lit all the lights up. It's true.We can be wrong with all this right. Somebody's light is not so bright. One thing here could use some cheer, and that's you. Because everyone you know and everyone you don't are wearing Christmas sweaters, so it's crazy that you won't put your Christmas sweater on. The uglier the better, hun. Don't be the only one. You light up everybody's faces. And babe, you know the time. 上星期进占 Hong Kong Top 10的10名当中第九位，这个礼拜上升到第五啊。Michael Bublé, The Christmas Sweater.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九点十分啊，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联储局公布议息结果之后咧，美股全线反弹啦，道指收市上涨383点啦，报35,927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27点，至于标普500指数都升啊，升75点啦。咁啊，联储局嘅点阵图显示啦，官员预计咧明年以及后年咧各加息3次啊。当局咧亦都宣布将每月咧减少嘅资产购买规模咧增加至到300亿美元啊，符合翻市场预期，市场就会相对消化得好少少啦。不过港股咧就继续偏软，睇嚟咧都系嗰啲反制措施啦，咁啊，究竟事件点发酵咧？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创业嘅呢个环节咧，揾嚟 Shelly 啦 ，Shelly 你好啊， 你好你好， 早晨。咁啊，同 Shelly 倾偈咧，点解咧？因为佢都系一个叫做咩00后嘅女生啦，咁啊创立咗呢个 accessory 嘅网店咁样啦，唉00后真系好 young 啊，我觉得我真系接受唔到自己，即系已经随年渐长啊。好 ，anyway， 咁我哋去翻个讨论先。00后嘅你，我而家开始点解会接触呢啲电商嘅生意，同埋点解会聚焦咗喺 accessory， 即系呢啲叫做首饰之中先咧？啊， 咁啊女仔最中意扮靓啦，咁我都中意扮靓嘅，咁但系我哋有一样嘢唔一样。就是我不喜欢穿耳窿，我就没有耳窿的，所以就但市面上很难找到一些夹的耳环，所以就有这个 idea， 不如开头想整一下给自己玩自己戴，整一下整下有很多朋友问你这个在哪里买的，我就说没有自己整的，原来很多女仔虽然有穿耳窿，但他们其实发炎的会到最后都是戴不到的。 是啊，我记得呢我们成长年代呢，你看你当历史故事这样听那时候就很兴去旺角中心打耳窿的，接着就买那些呢， 其实我也有的， 扮是扮系唇银啊，但其实跟住唔得噶嘛，最后都系发晒炎咁样咯。 系啊，所以好惨嘅。咁最尾其实你钉咗耳窿，好多耳环都戴唔到。咁不如我哋搵啲好舒服嘅耳夹，咁啊开始就做咗呢盘生意咯。 我想问咧，好舒服嘅耳夹系点样啊？可唔可以俾我试下夹一次自己只手？同埋咧，成日都话呢个俗语啦，即系女士爱靓唔爱命啊。咁我冇评论嘅，因为即系我都好中意睇到啲靓嘅嘢。咁你要命好唔要命好，我都中。我期待身边每一位都是靓仔靓女嚟嘅，咁但系我成日喺度想象咧，系咪好似个衣夹夹住只手咁样啊？吓， 有好多款嘅，其实咁我哋都拣咗好耐，有啲真系会痛嘅，夹得耐，咁啊，但系有啲咧，譬如系戴成日都系冇感觉嘅 ，even 跌咗落嚟咧系冇感觉嘅，唔知嘅，咁所以好好睇边一 真系跌咗落嚟咁冇感觉，咩要再买过咁样？ 其实就系要再买过嘅，咁但系咁都揾啲咧系夹得实嘅，系啦，等间俾你试下戴落耳仔嚟。 唔系你可唔可以俾我试下夹喺只手嗰度？ 手夹唔到啊，手太粗嘛，好细嘅咋？ 系咩？我俾你睇下。我而家眼前咧就攞住Shelly 生产嘅呢啲嘅耳环啦，咁样 透明嘅仲要， 都好好 我咁唔係好痛嘅會。 你見到我夾咗，其實你唔係好覺我係。 係啊，唔係你仲要冇乜耳珠喎、 啊啊， 即係如果有啲有耳珠嗰啲，可能再晾得勁抽啲咯，會唔會啊？即係叫牢固啲咯，係咪應該咁樣講㗎？ 係會牢固啲嘅，咁相對地有感覺少少嘅，即係會覺得有啲嘢夾住咁樣，耳珠大啲嘅，咁但係都 OK 嘅，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客戰。 我想問咧 ，Shelly 呢個生意啦 ，start up 嘅時候係咪得你一個，定還是咧啲大學同學同你一齊，即係叫做一齊分擔？减翻个成本或者调翻转头就一齐创业啦咁样咧吓， 系有个中学同学嘅， 系中学同学啊， 中学 咁咪好闺蜜 feel 嗰啲咁样啦， 超级闺蜜 feel 咁啊，佢都系冇耳窿嘅，咁大家都系有呢一个概念，咁所以就一齐行咯，咁啊两个人行又易啲啦，冇咁难啊嘛， 系咁依家都有好多翻头客啦，咁但系我哋迎来呢个问题就系、是，喺网上嘅世界咧，好多时候有机会抄款呢、這个第一，第二就系咧，好容易揾咗一啲替代品啊，即系对个品牌嘅忠诚度未必会咁多咯。咁嗱，呢两个问题我都想交俾 Shelly 答一答啊，以至咧等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以取下经咁样啦。 我哋其实有一样嘢最特别咧，就系因为我哋净系做耳夹。当然，如果个客话要耳针，我哋都会转俾佢嘅。咁啊，市面上其实真系冇一间系专做耳夹嘅。咁虽然你话客一定冇耳针嗰啲咁多，但我哋就可以避免咗真系抄款啊，或者即系呢一 哇咁你咪点解你唔申请专利嘅？我想问。 咁啊，呢个冇得申请专利嘅。 耳夹、哦， 如果佢哋真系要抄我哋，佢哋都可以抄嘅、 哦， 即系冇话即系申请唔到嘅呢啲。 即 系我哋都系 唔得噶 耳夹，因为我哋都系 source 翻嚟噶嘛，只耳夹。虽然我哋揾到只好舒服嘅，佢哋都可以抄我哋嘅。 系咁我而家望去Shelly 嘅 product 咧，就系一个有啲似隐形牙套咁嘅，即 系好似 隐形牙套。好，即系依家嗰啲矫形牙齿嗰啲咧，但系咧 minimal 版嘅，佢就啱啱可以咧套住喺你只耳朵嗰度啦。咁啊，男仔啊，真系唔系好识即系戴呢啲耳环。不过我估女士们都可以好多样性咁去选择啦。使唔使摆好多钱做网络宣传啊？ 其实要嘅，即系如果成功，我哋最近都试下摆多少少钱落去做网络咧，譬如 IG 啊、Facebook 啊做 promotion， 其实真系多少少钱咧系有效果嘅。见到今转我哋都做紧一啲圣诞嘅Christmas 嘅 offering 啦，系真系多咗好多。 哦，喂嗱。客服方面你覺得需唔需要注意呢？嗱，因為如果客服呢，其實你可能做十次客服呢做得好好啦，跟住呢到第十一次可能真係有少少問題出現咗啦，即係溝通上、即係可能收唔到 message， 或者個客覺得你太遲覆佢咁樣，咁就已經又要擺上網又要剩啊，跟住又要降低你喺某啲電商平台一啲評分啊等等成成。有冇遇過呢啲情況呢？ 暫時我就又未有，但佢有話我哋覆得慢少少嘅，因為始終 因為始終有正職係嘛，你 始終有正職啦，同埋我哋手作噶嘛，咁我哋有陣時真係花好多時間去整啦件 product。 哦，即係你哋要落手落腳整 㗎？要㗎，要整㗎，要整，我哋手作耳環嚟㗎。 哦，即係你哋有真係要，我以為你大批量咁樣揾咗一個地方幫你去叫做承包咗，跟住客人落 order， 跟住你先再整，咁你咪要勁整咯？ 要勁整㗎，所以咧其實通常我哋分咗。department 嘅， 你系咩噶？ 我系做 marketing 啊 ，customer service 嗰啲。 你个 friend 就系竞争嗰个啦， 竞争嗰个嚟嘅。咁、 哦、 我有阵时都有整下嘅，咁但系佢整一对咧就快我十倍咁，所以我通常都俾佢整。 即系你都系同我一样系手残啲嘅， 手残少少， 但系就有啲商业头脑 ， 就可以喺帮公司去推广下，或者 raise fund 啊，或者越做越大咁样。嗱，讲到越做越大咧，可能下一集咧再请阿 Shelly 咧讲多少少啦，即系关于喂究竟做手作耳环入边。面对困难是什么，入面有什么商机，而且再往后啦，刚才我讲话喂有 Christmas 的 promotion 啦，咁究竟你哋嘅 Christmas promotion 又系啲乜嘢咧？咁我都想知道啊。下一集咧再请 Shelly 咧上嚟讲下佢哋嘅手作耳环店究竟系点营运先。唔该 Shelly，thank you。 好，拜拜。 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照夜怒焚？爱伟大， 为何爱注定犯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句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时候讲下红酒，今朝同大家讲下南非葡萄酒。南非出产葡萄酒历史已经有350多年嘅历史啦。喺18世纪嘅时候，南非嘅甜酒喺欧洲嘅贵族咧卷起风潮。19世纪英法战争期间啊，南非嘅葡萄酒亦都取代咗法国酒，叱咤红酒市场。咁你话南非饮乜嘢葡萄酒噶？主要嘅红葡萄品种包括 Cabernet 啦、梅洛啦等等，都系较为出名嘅。而佢啊，有一种嘅红葡萄，仲要叫做咧皮洛塔吉。呢种皮洛塔吉咧，就系由黑皮洛加少少啊鲜蔬变种育成而成嘅，口感馥郁。芳香，仲有少少棉花糖味道添啊！如果你都想试下，睇下圣诞节系咪一个好嘅机会啦。正所谓听多样嘢，傍下身。我系阿 O。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接通咗胡女士。早晨啊，胡女士。 早晨啊，阿白元浩哥哥。 系啊，有啲乜嘢点唱想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同听众一齐分享 呢？我咧首先多谢你哋二台各位朋友啦，好好听噶你哋。我6点就开听你把靓声。 哎呀，多谢你。所以咧，就二台都好多谢你咧，支持住我哋。咁你要叫埋其他啊亲朋戚友继续支持二台、哦。 我咧就想话。这个月12月26号 是 旧历就23啦， 是 就我生日， 哎你自己生日 啊，我想自己点唱俾自己， 冇问题啊， 因为咧我双眼咧睇嘢睇唔到嘅，我一个人住， 明白， 咁我啲女咧，我生日嗰日佢都有同我 摆一位， 咁 一两位 等 我 好 食下饭。 系咁啊，胡女士啊，你会唔会咧？身边有好多人都会成日嚟帮你嘅，所以有冇啲有冇话想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特别多谢佢哋咧？ 我咧就我哋中心啊，我住华贵村嘅，我哋中心咧。咁我哋落去做下運動啊，咁樣，都冇，我冇咩朋友嘅，因為我好即係好少落街啦。 唔緊要，咁啊，就透過電台啦，電台我哋二台咁多位同事又係你嘅朋友 啦。係咯，好高興你哋， 冇錯啦， 咁多朋友， 係啦，咁你落 又講又笑， 咁你落到落去可能社區中心做下活動嘅時候，其實嗰度啲姑娘全部都係你嘅朋友嚟嘅喎。 咁啊係，咁啊大家寒暄下。问候下啫，冇乜嘢嘅。 系啦，咁啊， 冇你哋咁好嘅。 哎呀，唔系冇我哋咁好，咁啊，你都打开心扉同佢哋倾下偈，咁你就发觉原来身边好多人系非常之好，好多人都好锡你噶啦。 多谢。 系啊， 因为自己双眼睇唔到咧。我自己一个人顾自己咁样就麻烦啲咯。 所以咧，身边都有好多人帮你嘅。有啲咩歌你想点唱噶？ 我想点唱咧，汪明荃嗰出勇敢中国人得唔得？ 好啊，我帮你揾翻嚟啊，好唔好啊？ 好啊，多谢你啊， 多谢你嘅电话，好，拜拜， 拜拜。 令我娇美翠湖含恨，望向中国光头，此阵怒气在腾，誓要将我苦难。 31 好啦，追踪31咁啊，有电视部嘅阿畅喺度啊，我哋叫佢出嚟啦吓。 阿畅，早晨啊， 早晨阿畅，系7:35啊，有医生与你啊，睇得多医生与你我啊， 系啊，系咪？ 冇错啊，冇错。咁啊，今晚咧有一个运动松一松嘅环节啊，咁啊讲咩嘅咧？咁啊，因为好多人咧，即系玩运动啊，或者自己练习嘅时候咧。嗰啲下肢啊，即係啲腳啊，嗰啲咧患上呢個慢性肌腱炎啊，咁即係患者咧就係咪應該要停曬運動，慢慢休養咧？根據啲專家咧就講話唔係嘅，咁啊應該要做翻適量嘅運動嘅，即係慢慢操翻起咁話啦。咁啊今晚嘅節目咧就請嚟咧你個識體能教練啊，教下大家四個動作，四款動作咧去增強下肢嘅肌肉力量，去舒緩因為呢個慢性肌腱炎而引起嘅問題咁話嘅。 啱啊，即係有個概念，即係大家要記住啊，唔好諗住只腳一痛停咗先，其实都需要部分嘅喐动啊。 冇错啊，咁啊。 又同大家繼續介紹一下啦，繼續都係做運動有關。今晚九點半啊，走在運動的路上，咁啊繼續專訪一下咧香港一啲本地體壇嘅名將啊。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就係陳家豪啊，呢、這個長跑運動員啦、 啊，厲害。咁啊，呢、這個好睇喎、啊。琴日我哋睇完和哥，今日睇家豪係咪啊？ 冇錯啦。咁啊，家豪咧咁啊跑咗好多。 有冇姚潔晶睇啊？今晚？ 佢会讲， 我会讲。 姚洁晶下个礼拜先有得睇，跟住话要分开啊，分途出战啊，应 该系下一季先。 下一季呀，咁唔紧要，有下季又好好啊，可以后尾 season two、season three 系咪先？ 咁啊，呢个陈家豪啊，今晚呢集啊，咁啊，佢系跑咗好多年嘅马拉松啊嘛，长跑好手啊嘛，咁啊，佢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系佢跑咗成廿年啦，佢话。点解仲坚持到今时今日仲继续跑呢？咁另外即系正如头先阿 O 咁讲啦，佢太太姚洁晶啊，咁佢哋呢个爱情长跑喺爱情加长跑路上面咧，佢哋点样可以互相鼓励，互相去到为大家支持咧？咁今晚都会分享一下嘅，几 sweet 下噶。 嗯，好，最后十点钟， 最后十点钟，悠游在四方超级人类，咁主持人长跑侠老二啊，带大家去到呢个非洲乌干达一个山嗰度咧，探下呢个撒比尼人，听讲佢哋跑步好快噶，跑赢呢个主持人噶吓， 好嘢！ 咁大家了解一下点解佢哋咁犀利啦。 好，唔该阿昌，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星期日举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网志说，自从全国人大决定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本地和海外社会不时对香港选举发表意见。他说欧洲人权法院曾经说，每个欧盟国家对参选资格订立规则的时候都享有酌情判断权，采用不同的方法。联合国大会亦都多次在决议内提到，世界上不存在单一民主模式，民主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郑日华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充分考虑香港实际情况，以落实爱国者治港和确保社会整体利益，有效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为目的，构建有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选举制度。他又说，有信心获选的人会真诚服务香港，为市民谋福祉，又形容这样才是选举的真正意义，更加是民主的真谛，并呼吁已登记的选民投票。本港今年头十个月，警方共录得超过13000宗与科技罪案有关的案件，较去年同期上升24%，受害人合共损失大约24亿港元。警方相信疫情期间市民网上活动大幅增加，令网上罪案上升。警方今年9至11月配合国际刑警采取打击行动，移除15个具备指挥和控制功能的僵尸电脑伺服器，近2500部被操控的僵尸电脑设备，和移除过1000个钓鱼网站。另外亦都有一些案件涉及网络闭路电视镜头、网络储存装置、家用路由器以至是影印机等被入侵，装上恶意程式用作网络攻击。亦都有私人机构的网页伺服器被恶意程式入侵，以进行秘密挖掘加密货币，历时达三个月。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69宗是本土病例，其中56人在浙江确诊，另外广东有6宗本土感染，都是在东莞市发现。其他患者分别在陕西、内蒙古和安徽确诊，没有新增的死亡和疑似病例。内地至今的确诊个案达到100000宗，4636人死亡，93800多人康复出院。另外内地新增2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包括一宗在广东广州市的本土病例。Omicron 变种病毒在英国成为确诊新冠病例激增的因素之一。首相约翰逊再次呼吁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被问到会不会出台新的限制措施的时候，约翰逊只是说，政府目前正是采取正确的应对方法。 政府首席医疗顾问韦帝就警告，在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涉及新型肺炎疫情的记录被打破，又说 Delta 和 Omicron 两种变种病毒同时蔓延，敦促民众将社交活动从优先考虑中剔除。他形容每名打加强针的人都为国家抗疫努力尽一分力，又说英国在推展接种疫苗计划方面远远领先美国和欧盟。英国单日新增破纪录的78610宗新冠确诊个案，之前的纪录是今年1月8号的68053宗。在英格兰地区，18岁以上人士现在可以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两个月预约接种加强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有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29点，跌90点，总成交金额9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56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61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84.5系升5.4，腾讯控股454元，跌1.8，阿里巴巴119.4，跌1.6，友邦保险79.9，升3.5，美团239.6，跌2.2，药明康德141元，升10.1，中国平安56.2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4.16，瑞士法郎0.925，加元1.284，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56点，升496点。港金报1654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76美元，卖出178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两宗的交通意外，应该是一宗坏车，一宗交通意外。屯门的乡事会路去屯门医院方向，跟着锦华花园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屯门法院。重复多次，就是屯门的乡事会路去屯门医院方向，跟着锦华花园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屯门医院。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跟着三圣就有坏车阻路，车龙就去到屯门官立中学对出。海荣路去翻青山公路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兆麟苑。就系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嘅坏车咧系未拖走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官立中学对出。海荣路咧亦都受到影响，车龙就排到兆麟苑。咁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近住油站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对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石门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石门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那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呢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呢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Hello，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我们会继续用音乐发放正能量，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Look for a star，Look for a star。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9点， 约定你，到时见。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点半，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过节做乜好啊？由年尾去到年头都会有好多特别嘅节日嘅。平安夜、圣诞节、博圣地、除夕、新年、农历新年、情人节、元宵节，即係中国情人节。中国嘅节日加埋西方节日，大大小小好多日子。一班人一起开开心心过佳节，离不开行街睇戏仲有开 party。无论乜嘢节日，边个佳节，乜嘢年纪，搞 party 好似已经有一个特定的方程式，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饮饮食食；第二，大家倾下偈；第三，互相送赠物质上的东西，交换礼物或者抽奖啊。关于饮饮食食，最多出现的食物有菠萝肠仔、肠仔菠萝、火腿三文治、芝士三文治、火腿芝士三文治，仲有鸡翼。鸡翼同埋鸡翼，三种唔同整法嘅鸡翼。过时过节食嘢唔系重点，因为最紧要系见面倾下偈啊嘛，送上一份温暖嘅祝福。所以食乜嘢都唔紧要。至于倾偈方面，都系讲声过节快乐，大家咁话，交换近况或者讲下你啲细路仔点，我嘅又点。其实我哋平时倾偈都系倾呢啲嘢噶啦，点解过节倾嘅嘢同平时倾嘅偈系一样嘅？我哋平时好少了解对方咩？系啊，因为通常我哋喺分享平台上边同人分享嘅嘢都系今晚食乜餸，所以过节见到面要专登倾多啲偈。但系去到最后，可能都系讲紧今晚食乜餸。如果是这样，一个节日聚会重点应该就是交换礼物。不知几时开始我们要节日礼物的。由细到大你收过几多次是你想要的礼物呢？细个的时候收得最多的就是阿爸阿妈他们选择买给你的东西。他们揀的觉得会是益智一点。你买那些就会是浪费你自己青春和时间。点解会有咁大偏差呢？因为平时大家好少倾偈，咁少沟通，点会知道对方想要啲乜嘢？大个之后，基本上你都好少收到你想要嘅礼物噶啦。你唔好话人住，你自己点去准备礼物呢？一系去啲专系卖节日礼物嘅铺头，例如公司交换礼物定咗唔好贵过50蚊。呢啲铺头就会帮你揀选50蚊以内嘅物品，再将佢包起， 你谂都唔使谂就可以俾钱。但系呢啲礼物好多都用唔着，仲要诚意欠奉。另一种礼物来源就是用翻旧年你交换礼物攞咗翻嚟而你唔想用嘅嘢。所以我奉劝咁多位，如果以后送礼物唔好写年份喺度，因为好可能人哋隔咗一年攞翻出去，到时俾人睇到过咗期就唔系几好啦。其实我觉得节日无需要送礼物，如果你真系想送嘅话，平时见到有啱嘅嘢，又谂起对方，买嚟送俾佢，唔系更有意义咩？因为你真系谂起呢个人，而唔系为咗送礼物而送礼物啊嘛。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树木已孤单地躯壳，白雪的漂泊，来期待你，缅怀你，会黑的眼光。活在这冬天冰封感觉，缺少触觉，如何为你去促写我的感觉？站在雪靴的足迹里，雪花的飞碎如流泪，莫怪谁，这影子不要追。愿在我衣衫中的一角里，妄想思绪来寻觅你，那温馨叫那冬天消退，雪也许知道。当天我心碎，送你一瓣的雪花，再想想如何，唯系远远爱念绵绵，期望你愿留下。送你一瓣的雪花，犹如心中的雪花，能再 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喂 ，Kitty， 今日崔神厨房，不如讲下咖喱鱼蛋啦。 点解啊？ 因为早几日咧，阿钟哥咪讲嗰个咖喱鱼蛋咧，咁啊，跟住话圣诞节入面啊，大家叫到会，究竟咧，即系通常啲同学仔整啲乜嘢食嘅？最畅销嘅咧就系咖喱鱼蛋、 啊。因为一啖一啖啊嘛，即系你鸡翼嗰啲又要抡骨又剩咧。 因为个个都食系咪先？个个叉系咪先？又即刻入晒血咁，同埋咧，即系攞只叉咧。攞啲交叉咧，吉下吉下咧，好快就可以清得到啦、 嗯。 我記得有一兩年咧，我都係負責整咖喱魚蛋嘅，做法好簡單啦，先買魚蛋烚咗佢啦，跟住咧再整，再將嗰啲咖喱汁咧醃啊，醃佢咧兩日。 吓、 啊，兩日係啊，浸住佢兩日。 咁呢個魚蛋呢個皮會唔會硬曬㗎？ 就係貪佢銀，就係貪佢銀，有嚼勁。嗱，當然咧，呢個方法梗係我自己傻仔嘅一個做法啦。 你就只係淨係識食嘅啫，整咧就不如等我講下。 係啦，一陣等 Titi 講下。不過都重拾翻一啲兒時翻學嘅情懷嘅、 嗯， 因為真係要一撥撥咁樣咧，攞翻去學校嗰度啊，喺課室嗰度咧，將啲台咧拍埋曬一齊，跟住咧就攞嗰啲鐵兜啊，石子兜啦，跟住咧要包嗰啲石。纸上去面嗰度，跟 住 咁我哋细个咧，一系就搭校车啦。 嗯， 搭校车咧，校车姐姐好恶噶。 嗯， 佢咧唔俾你倒写嘢，跟住你成程咧，好似托海啊 A 八六咁样咧，好似捧住嗰盘嘢咧，你真系完全唔够胆打写，同埋 即系转右咧，你就要向左侧一侧，即系将佢 balance 翻咁。 你咖喱鱼蛋有汁噶嘛？染到件衫又俾人。闹啦，或者俾人打啦，细个咁你整到架车污糟咧，跟住嗰啲校车叔叔又好恶噶嘛。总之喺校车入边，所有人都系恶嘅，佢哋系军令如山嘅。咁总之你真系好惊，仲要咧成车嗰啲僆仔都系捧住个石子盘。 系 咁好啦，到我大个啦，咁要带嘢翻学校食嘅时候，又要坐巴士啦，坐巴士更加之惊。咁所以咧，我建议大家系废除咗呢个圣诞节嘅扮喺扮道会啊，即系大家各自煮一味餸。翻去嗰，我觉得好费时失事。系、 你讲到咁，不如我迟啲整一个咖喱鱼蛋俾你食啦。 好啦，好啦，好啦。 因为有时候咧，你出到街食咧，嗰啲唔同档嘅咖喱鱼蛋都有佢哋唔同嘅秘制辣汁噶嘛。咁、我自己就中意咧结身啲嘅。 系 结得嚟咧，你会唔会发现有啲咧，好似有啲一粒粒蓉喺上面？嗰啲咩嚟噶？其实嗰啲系洋葱嚟嘅、有啲洋葱，有啲蒜嚟嘅。咁、好啦，点样做咧呢、這个汁？因为其实唔系净系得咖喱鱼蛋，唔系净系得咖喱。佢嗰个汁咧，其实加咗好多好香嘅材料落去，所以你先会觉得哇咁野味嘅咁样。好啦，首先买翻嚟嘅鱼蛋咧就飞一飞水，跟住就备用啦。咁、而首先咧你就可以切咗嗰啲洋葱同埋蒜头就切碎佢、其实就系嗰啲蓉嗰啲嚟嘅。咁切碎咗之后咧就用慢火啦，加少少油咧去到兜一兜香佢，因为如果你用大火咧就好容易窿噶啦。咁、用慢火咧就攞啲油咧爆一爆香呢啲料头先，跟住咧你就可以加入咖喱粉炒一炒佢，炒香少少个咖喱粉、就可以咧加入水咧就一路煮佢噶啦。咁、之后咧你 睇嚟你个做法真系严谨好多， 咁梗系啦， 我细个做 嗰 做法真系留得。 系啦，但系唔止嘅，因为头先嗰啲咧就只系咸啦咖喱粉，咁之后咧你仲要加翻少少糖同埋蚝油，去到调味蚝油咧同鱼蛋咧就好夹嘅，咁捞匀佢啦，咁跟住先至咧即系做好咗个汁啦，你就放嗰啲鱼蛋落去就滚下佢，咁跟住咧就生火就浸佢，好似你头先咁讲，腌一腌佢， 腌过嘢啊， 咁啊唔使几粒钟啦，就应该都开始入味噶啦，咁啊就自己。就適隨轉變啦，即係你中意嗰啲辣味，會唔會再加其他嘢落去咧？其實又可以嘅，我覺得咁啊，做自己一個獨門嘅咖喱魚蛋啦。聖誕節開 party 咧，應該都好受歡迎嘅。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除了咖喱鱼蛋受欢迎之外，今天的享乐时代希望讲这件事大家都会 有興趣嘅， 係咩嚟㗎？ 咁就係、是、之前咧，大家仲記唔記得有一個歷史咧就被發現咗出嚟，就話係咩咧？哦，原來係一個石結尾嗰個加頓山嗰度有個叫做配水庫啊！ 我記得啊， 係啦，咁嗰個配水庫咁嗰陣時咧，就有啲人就非法入去啦，咁啊影相啦，咁所以就掀起好多嘅熱潮啊話題咁樣。咁後屘咧就水務署咧就亦都同即係有關當局啦，就揾咗今次呢個真係法定古蹟，於是乎咧佢哋亦都就圍封咗啦。去做翻一啲修復啊、建設啊，甚至乎咧會有一個導賞嘅。咁導賞就係做咩咧？咁啊真係去到俾一般市民咧去到正式譬如網上申請，咁啊按照翻個時間，咁就去翻呢一個嘅加頓山配水庫嗰度，就有導賞員話俾你聽，介紹俾你啊呢、這個到底係咩地方？入邊嘅古蹟到底係點樣欣賞嘅？每一條柱啊，佢到底有啲乜嘢功用啊？個歷史嘅建築係點樣啊？咁啊真係入去認識合法嘅。 你係咪想介紹我哋去做嗰個嘅導賞？ 唔系啊，我就系去咗啦，已经。 佢想介绍我哋做游客系咪啊？ 系啊，即系一般市民咧都可以入去申请入去咁啊，费用全面啦。 哇，咁好噶！ 系啊，咁啊佢十五号寻日嘅时候咧，咁啊正式咧就开放啦。 哎呀，好有兴趣、 啊！你做咩咁开心啊？ 我好中意睇呢啲嘢噶。 我知啊，即系如果阿小白讲话费用全面咧，我谂我哋都要排到几个月之后。 唔系、啊，你而家即刻上去，可能都可以排到最优先嘅几个月之后。 系啦、啊，咁嗱，佢最重点系咩咧？咁我自己一早就已经申请咁入去啦，入去嘅时候咧，哇，真系有一种咧好心仔卜卜卜卜咁跳嘅感觉嘅、因为你真系面对住一个咧历史建筑，咁佢初头咧行要有一段路咧就上山嘅，咁上山咧系要有啲力气嘅，咁我亦都问咗啦，啊会唔会双健人士都可以去到欣赏呢个历史建筑咧？咁佢话因为即系个地理位置咧比较上复杂嘅， 要行几耐先上山？ 佢哋话到。根據翻呢一個水平面嘅話咧，其實佢嗰個位置都處於差唔多成17樓咁高嘅， 即係由地下行17層。 係啦，咁但係本身你已經有段斜路，即係石結尾路一出嘅時候已經有段斜路上咗上去先嘅，然後再上一扎樓梯。 行7層都好辛苦喎。 係啦，咁 就算你夠感10層， 所以暫時咧就未安排到咧係雙健人士都可以去睇嘅咁樣。咁但係唔緊要，咁啊先聽咗先，睇下有冇興趣。 嚟緊佢哋都會有一啲安排嘅， 希望啦，希望啦， 會有啲安排。 係啦，因為佢哋做運送呢啲叫做建築物料啊，因為佢入邊都起咗啲新嘅嘢嘅，咁佢都有用到一啲起咗一啲叫做即系登山缆车，即系好净系运，净系运送，净唔系听我讲埋先，净系运送物料嘅，唔系载人，不可以载人嘅。咁睇下会唔会，既然个路轨喺度咯， 改良咧， 系啦，会唔会改良咧？咁唔知啊，呢个唔知，睇下有翻交翻俾当局自己去到考虑啦咁样。咁但系我一入到即系行完一扎楼梯啦，其实行楼梯嘅时候都已经好多嘢睇。原来呢一个山一路行嘅时候好多乒乓波台。 你讲紧喺出边嗰度， 喺出边未到古迹啊？未到古 迹， 系啊，好多乒乓波台喺啲即系啲附近啲居民咧就放咗喺附近嘅，跟住摆晒网。一路行嘅时候见到好多街坊喺度打乒乓波嘅， 即系可以睇埋人打波啊！你知 真系喺个山路嗰度好多乒乓波台，大家喺度打乒乓波。咁亦都因为主教山啦，咁所以亦都有好多宗教嘅佛像啊、雕塑啊喺呢度睇得到嘅。咁你去到呢一个法定古迹嘅时候，一入到入去大门嘅。上面已經見到，有個好靚嘅頂，咁當然係新穎，亦都係新起嘅啦。咁、個頂就我哋遮風擋雨，咁亦都俾大家知道啊，原來呢一個頂嘅下低咧就係、是、配水庫啦。所以配水庫就係嗰個山上邊咧，佢掘一個好大嘅窿，就愛嚟咧做好似儲水。咁點解唔叫儲水庫呢？因為除咗儲水之外咧，喺以前佢個作用就係儲咗啲水之後，即係譬如喺水塘流咗啲水過嚟啦，流咗水過嚟之後咧，佢就會收埋咗啲水，然后就直接供水咧，去到俾以前嘅某一啲嘅地方嘅，咁、所以佢就系储咗水同埋分配水嘅、所以佢就叫做配水库，就唔系单纯一个储水式咁样嘅。 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咧。媽媽通常都是配水的， 是啦， 收集曬啲家用之後咧， 冇錯啦， 配給翻俾啲小朋友。嗱，呢個月幾多錢零 錢 啊？ 係啦， 再做得優秀啲嗰啲啊，連個丈夫都係配給制度噶。 哦，呢啲唔係叫優秀，呢叫刻薄。 咩啫？你唔俾我俾好多佢咩？真係 有幾多啊？我都唔信啊！ 我唔信，我都唔信。 開嚟見我。 係啦，好啦，今日去到呢個配水庫咁啊，開始導賞嘅時候咧，咁啊地面上面都仲有好多嘅board 好多个板咧，就话俾你听啊，佢唔同配水库嘅历史咁样。咁睇完之后咧，你就开始真系喺个山上面就行翻落去个嗰个配水库嘅位置。一落去嘅时候，你已经觉得哇，嗰啲 即系文章上面咧，网上面好多写住话古罗马建筑嘅，咁其实佢即系导赏员就话嗰只唔系古罗马建筑嚟嘅，不过系欧洲式嘅建筑嚟嘅，因为古罗马建筑系另外一回事嚟嘅。咁佢入边亦都有水管，就话佢一九几年啊咁样。咁亦都咧就系、是、佢的而且确我都见到有一九几年嗰啲嘅水管，但系佢话因为每一条水管咧刻画嘅年份咧都不一样， 即系有写年份， 有写年份，但系并不可以用嗰单纯一条水管咧去到判断到底配水库嗰个历史有几多 嘅。 系啦，咁所以呢啲咧都系唔可以太过喺表面嗰度睇得到嘅。咁但系一入到去嘅时候，的而且确咧见到好多咧好好靓，亦都系非常之特别嘅装饰啦。有一样嘢即系要赞一赞水务署，因为水务署负责咧就做呢啲工程。佢喺入边有好多打灯，佢放咗灯喺地下射上去嘅时候咧，你就觉得话配水库咧。实在有一种好神秘同埋好好多嘅美态喺度啊！今日讲唔晒，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阿欧，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